普宣布引用戰時法例加速生產口罩和保護衣等防疫裝備，又說會向受災最嚴重的地方派遣軍用醫院船。天氣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稍后间中有骤雨，晚上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99点，跌492点，成交金额348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01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70点，跌5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蚊，升1蚊；中国平安71.25元，跌3.2；阿里巴巴171.6元，跌0.4；建设银行5.94元。是跌6仙，美团点评71.8，跌3.75元，港交所214.6，跌7.2，信宇光学科技92.35元，跌5仙，友邦保险63.1，跌1.25元，中国人寿12.36，跌1.16，融创中国30.9，跌0.9。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67，英镑8.937。瑞士法郎8.014，澳元4.34，加元5.33，新西兰元4.303，欧元8.4791。每百日元对港元7.1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75。日经平均指数报16,588点，跌138点。港金现价报13,7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1.92美元，卖出1,48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啦，快线又坏车咗路，咁影响到一大挤塞。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咁就系观塘绕道啦，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开咧，快线有坏车，龙尾就去到香港儿童医院。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话业街去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启福道桥底。另外九龙城贾冰达道由于有爆水管，介乎后旺道至到狮子石道的一段贾冰达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启福道九龙湾油站方向尖沙咀、西贡公路南围落斜方向西贡、全锦公路川龙来回、朗天路、榕苑路桥底方向元朗的。另外二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我哋要关心长者，但系佢哋患上情绪病，有啲咩明显病征呢？不如我哋问一下注册社工林金燕啦。 平时可能佢都唔容易发脾气，突然之间呢啲芝麻绿豆嘅嘢就会发脾气啦，甚至乎会无端端喺度喊啦咁样。咁同佢以往嗰个性格啊系唔相同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阿老婆，你做咩闩晒窗仲封埋边啊？ 哎呀，出面细菌咁多，我怕佢吹入屋嘛。 哎呀，我唞唔到气啊！ 唔使担心啊，我买咗几樽纯氧气。 妈，高浓度嘅氧气啊，会增加发生火警或者系爆炸嘅危险噶。 咁我而家唞唔到气点算啊？ 我只得同你人工呼吸啦，嚟啦。 妈，乜你系核准嘅工人嚟嘅咩？ 详情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密闭空间陷阱多，安全措施要做妥。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红队喎， 驯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啊，早晨啊，黄耀祖同埋早晨啊，家居早啊，系啊，系啊， 系咯， 因为我咪叫咗佢啦，已经，系 咯， 唉，神不守舍啦。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 你明明点解佢心不在焉啊？ 我心不在焉啊，系啊。 做咩佢见我一日唔到，佢已经乱成咁？我真系咁吸引。 唔系你即系应该咁讲，应该系望住我，佢话啊，系咪心不在焉咧？咁又唔系嘅，两样嘢都唔关我哋事，系关佢自己事嘅。 我一翻嚟 做咗啲咩事啊？ 我一翻嚟又俾人钱搭啊！我发觉我哋公司原来有一个咧，好中意钱搭人哋嘅同事。 唔系一开波咧，开波之前先钱搭下咧，刺激下我哋。 唔系佢首先系钱搭你先嘅， 唔系啦。佢已经有呢个习惯。 你嗰个你系边一个？系我 桂花田咯， 系 啊，你估唔估都系边个啊？我俾啲提示你啊。 系咯， 佢而家朝早 提示我啊，得一个啫嘛。 系啊，佢每次 被钱搭得多。所以咧就決定咧將佢被踐踏嗰個火咧就踐踏喺我哋三個身上。 係啊，佢嗰、那個踐踏嘅方式咧好一致 噶， 好一致噶。佢我諗佢係喺聯儲局度做嘅，又或者公管局裏面。 我屋企 唔係佢攞曬所有，佢攞曬資訊咧，跟住咧一翻嚟咧又話啦，哇！咦，佢突然間定一定鏡，跟住咧就聽到啲財經消息啦。 嗱，我算唔算救你一命先？桂花田，我一翻到嚟啊，一聽到嗰個同事同你喺度講話，嗱賣少少啦，收息啦，嗱呢啲可以保本咧，我第一時间扑出嚟啊！英雄救你啊！我即刻话你唔好再讲啦！你咁样又会刺激我哋个女主持开唔到咪噶啦，真系。 咁其实啱嘅，刺激下我哋，跟住我哋开咪咪可以精神爽利啲咯。 系咯， 可以刺针。 但你帮我同嗰个咧，中意浅踏人嗰位嘅高层讲咧， 好啊好啊好啊， 佢咧真系唔好入住啊，真系唔好入住啊， 唔好入播住。你可唔可以多翻个词语啊？ 做咩你会联想到第二啲嘢咩？ 唔好入播住， 即系唔好入学住，定系唔好入境住咧？咁样。 系啊， 因为咧，我话晒我成日都招拢嗰啲外国势力噶嘛， 系啊，收 外国势力嗰方面度咧，收到啲风啊，即系睇嚟咧，暂时因为而家你会见到，譬如好似琴日英国咁样啦，等咗好耐，佢嗰啲佛系嘅措施咧，都依然系好佛系噶嘛，系咪？ 哦，唔系啊，有转变啊，佢终于停 课 啦， 系咯， 点解会开始有转变咧？就因为其实佢哋譬如咧，做紧唔同行业嘅朋友啦，佢哋都见到，咦，原来嗰个疫情系真系佢哋开始感受到啦， 系 咁严重嘅。 國家與國家之間咧，真係好似要暫停啦。而跟住影響到咧，就佢哋經濟上面啊，譬如有好多譬如製衣業嘅朋友已經係 cut 單啦，啲廠要收啦，有少少似咧就係即係兩個月之前喺內地發生嘅，譬如武漢嗰陣時，嘣一聲要爆嗰陣時，全部工廠停啊，各樣嘢，佢哋開始咧就經歷緊嗰個階段啦。變咗你會見，你會估到咧，哇嚇嚟緊佢哋所有唔同公司嗰條數咧，應該只係會繼續向下跌嘅啫。所以如果有啲人咧，即係諗住要鬧底嗰啲咧，都真係應該要睇定啲先。 即係你會覺得低處未算低啊？ 我係熬底多過鬧底， 係啊， 係啦，同埋都未所有嘢都未確診曬噶嘛。不過我真係覺得佢英國咧，即係佢哋咁慢嘅，一見到英超又要停。見到人哋世界體壇都停，其實佢應該知道唔停唔得啦， 大家都知道外國人啦、啊，一向係慢，成日都話我哋點啊？哇！你行路行步路快過人嘅，咁係佢哋好慢，咁就係咁慢法咯。我哋睇清睇錯， 咁所以咧，真係順理成章啦。咁當我哋講緊咧，即係哇，英國佛系啊，又點樣抗疫啊，同埋搞到好似成個西方世界咧，好多人咧，即係唔知點解我哋真係平行時空咁樣噶。我哋呢邊好緊張，佢哋嗰邊咧就真係哇，自由淡定咁樣咧，所以。当昨日应该是在这个港铁出现那一幕的时候，可能你都解释到为什么会是有这些这样的，真是名副其实，他是一位西方人。 是他肯定是一个外国人。 我会全名读，我不会简称的、 哦啊、 我不会读他做方人的。 是。 他现在是方死的人不闹他。 西方人。 我都是那句，他是一个西方人，我简称都是叫他方人。他令到人很方啊，现在。 是惊慌啊。 惊慌啊。我昨天呢见到那张照片，然后再看埋佢系片嚟，我记得嗰个系咪？ 系啊，拍片嚟噶， 系片嚟噶。 系啊， 就各位有搭开港铁嘅朋友，你惊唔惊啊？有个西方人 系啦，佢企喺个港铁嘅闸门口嗰、那个即系我哋成日挨蹦蹦嗰个位啦，系啦。咁跟住咧，佢就企咗喺度咧，啊，周围扫， 系啦。 咁啊，但系咧隔篱咧就坐咗个好靓嘅靓女嚟嘅吓，咁跟住咧就周围扫啲咩咧？咁喺佢嘅即系座位嘅，即系企嘅个方向嘅对面咧。应该又是挨蹦第一个位置，有人拍住他喎。 嗰块翅板位，哎、即系我哋做，佢、哎、真系翅板啊！而家变咗。 我都系啊， 系啊。 但其实咧，我第一下咧，我喺度谂啊，啊，点解嗰个人会喺度影得咁清楚，即系咁定镜咁去影嘅咧？咁跟住冇理佢啦，可能佢就已经系第二次犯啦。咁跟住见到嗰个外国人咧，就做咩咧？睄下周围望，周围望，跟住 扮勾痕开头喺度，哇，左望右望。 其实佢只眼有周围睄嘅，咁跟住就睄咩咧？睄完之后咧，啊，一阵间。拉低佢个口罩，佢、哦、有戴口罩噶吓， 系啊系啊，佢有戴口罩噶。 佢拉低佢口罩，跟住慢慢斯斯然攞只手，唔觉唔觉拗拗下，舐，即 系 好似咧，即系舐，即系好似人哋啲念文字， 手指啊， 啜手指啊， 文字咁样咧， 直情系塞咗入去啊。 系啦，咁跟住即系话佢，我好似舐文字嗰啲咁样咧，就将只手舐入去之后咧，咁做咩啦？佢揩落嗰条红色柱嗰度， 系啊，将口水抹落去嗰条柱度， 系啊，就揩得好开心咁样，跟住就戴翻佢自己口罩啦。 系啊，咁啊，身边嘅女乘客头先阿甜话好靓女嗰个咧，就唔知佢做过啲咩， 系啊， 但系咧嗱，真系俾对面嗰个咧就影低咗，所以又系天网恢恢，对面嗰个人系咪因为开头见到佢喺度左睄右睄？有警觉咧， 我就系话， 因为点解会影住佢嘅咧？ 仲要影得好清好楚添嘅，嗰个角度啊，完全影晒嗰个人嘅咁。 系啊，嗱，其实后来咧，可能有得解嘅，因为咧呢位仁兄咧，好快俾人极速起咗底之后咧，因为有条片啊嘛，佢就话系佢自己同佢朋友咧拍嘅一个恶搞嘅即系片段嚟嘅，即系所以有理由咧相信佢系咪自爆咧？即系其实呢件事。 嗱，其实我都觉得唔排除呢个可能 性，系咪嗰条片系佢？系咯。 后尾咧，我就有上到佢嗰个面书，佢自己个面书。咁首先咧，其实除咗自己张相同埋佢好错嘅一样嘢，佢嗰啲老婆啊、女啊嗰啲就系冇 delete 到嘅。但系佢咧就 post 咗一个嘅声明咁样啦。佢就话咧，首先咧就向全香港嘅市民道歉，因为较早之前咧，佢已经咧特别打咗电话俾香港警方。同埋港鐵嘅公司解釋拍攝呢段影片嘅原因，咁因為其實港鐵咧都要做咗個回應 嘅， 梗啦， 就話已經報警啦，呢一啲情況咧完全唔可以接受嘅，仲話佢係點解説咯？佢就話佢因為咧見到疫情嚴重，其實真係越解越錯啊，疫情嚴重，所以咧就拍咗一段惡搞嘅短片，然後只不過係諗住。私底下咧发俾几位朋友嘅啫咁样，但系佢就见到跟住就被广传啦，佢就话都明白到咁样做咧系唔应该，攞疫情嚟讲笑咧亦都唔啱。 跟住仲有兜嘅上司，佢話其實拍攝呢段片嘅之前同埋之後，佢都用酒精消毒液抹乾淨咗傷口， 係啦， 抹完咗之後，亦都有用酒精消毒液抹翻個扶手， 哦，唔該曬， 大家道歉咁話， 係啦，咁我就係話啦，係啊，你咁講，咁有冇嗰條片咧嚇？ 係咯，冇， 不如拍埋你先可以澄清翻你嘅嗰個原意啊嘛。 同埋最緊要咧，我唔明啊，即係嗱，阿祖，你作為演員，我想問下，如果個導演啊，佢同你講話，阿祖，你同我拍一條片咧，劇情就係話你喺度舐條柱嘅。但系跟住佢同你讲，我目的系我嚟防疫嘅。你作为一个演员，你会唔会除咗问佢诶有冇得发挥之外，你都应该问清楚佢导演啊，嗰条桥系点穿到落嚟嘅咧？我舐完条柱又点样发挥到防疫嘅功效咧？真系。我 作為一個演員，通常第一步都會問導演：喂，導演，我咁樣做會得罪好多人嘅喎，我以後唔使撈嘅喎，應該係呢一個係第一個擔心咯。 係咪？如果我係演員咧，我就會同導演講：導演啊，可唔可以揾替身啊？或者導演可唔可以唔好出我個名啊？依係打格仔啊，可唔可以個樣打格仔？ 同埋咧，即係我其實佢如果係咁嘅話咧，佢應即係喺度應該喺香港咧做嘢好耐，佢應該知道香港人咪可以開啲玩笑㗎啦。 唔係，但係我想 同埋唔係係唔係淨係香港人啊？其實呢啲玩笑有咩咁 好笑啫？ 唔係，我啱啱想話世界各地，你知唔知好多人開呢隻玩笑啊？ 我想讲嗱，其实咧有一条片咧非常类似，琴日喺港铁出现呢条片咧，我喺三日之前咧喺一个英国网站就见到，不过因为稿剂啊，我就冇分享。 O K， 好好。 嗰条片咧系做咗啲乜嘢嘅咧？就有一位男仔，我谂系廿岁出头咁样嘅啫。佢嘅行径咧系非常之似呢一位男士，琴日喺香港港铁拍嘅呢条片嘅。 即系周围摸。 本身咧戴住咗个口罩，跟住慢慢咧又系鬼鬼鼠鼠啊，偷番薯嗰啲咁嘅死人样咧。 你终于学识咗我哋呢句俗语咯，好叻啊你，系啊， 好嬲啊我，跟住慢慢左望右望之后咧，就拉低咗个口罩，伸咗只手指入个口度啜完咗之后咧，就向住前面嗰个列，即系佢喺架列车入边度嘅，嗰啲列车咧，我 check 翻个资料咧，系喺比利时嘅布鲁塞尔就俾人哋拍咗呢段片嘅，佢就将咗只手指掂完咗自己个口水之后咧，就喺嗰条柱度咧出嚟出去上下咁样捽， 哇，捽得仲要匀匀喎， 系。是跟那個差不多，即是他的外國人很興奮的，那是 我都說他、之前不是說 NBA 呢中招的第一個球星呢，那個即是Gobert 呢，他又是 他未知自己確診，但他知道呢現在是風聲鶴唳嘛，他摸了所有在開記者會裡面所有的麥克，他特意摸的，即他不是平時走過碰到那些，他特意逐個摸，後來被人嚼到反轉，他都說對不起我只是講笑而已。嗱，你話係咪有嗱？即係你身為外國勢力嘅代表啊，做王，你話俾我聽，點樣可以解釋佢哋係特登嘅？係、 啊， 即係佢好似咧嗱，我讀到佢其中一個信息咧，就係佢話你哋話口水會傳播，而我根本就唔覺得呢件事有咁大不了，我就玩你哋最驚嘅呢一樣嘅玩笑出嚟。 我就係最直接嗰、那個，即係佢以身試法添啊！ 即係秒你嘴啦，係咪似呢？即係如果用中國我哋嗰啲比喻係咩咧？成日都话有鬼，唔系啊，有鬼屋啊嘛，我唔惊鬼，我特登去住。呢、這个似我话，你话有碟仙啊嘛，我唔信，我特登喺猛鬼桥嗰度咧，耷低头，唔系咩半夜削苹果啊，或者弯低腰装自己， 系啦，你哋嘅担心系错嘅。 我觉得而家咧，佢哋系咪都有相同嗰种嘅谂法咧？就系、是、话你话惊嗰啲，我越要挑战， 系 真系撞鬼喎、啊，真系。 我有少少似咧，我话小学鸡嘅原因咧，系似我哋小学嗰阵时咧，即系你过嚟捉我啊，你过嚟捉我啊，佢有好得戚嗰啲咧，诶，你捉我唔到咧，你捉我唔到咧，我几警惕，以为自己好劲嗰啲咧，但系其实小學雞就不得了的行為， 其實你想想那個飛機在飛機裡面舐廁所板那個女 仔 一樣 啦，一樣的， 原來他們想法一樣的，真的。 我現在發覺終於 玩命的，其實 即我現在終於想到一件事呢，可以安慰大家呢，即當我們現在很害怕就是說、疫情很嚴重的病毒很可怕的時候呢，我們可以安慰人就是說，哎呀，其实呢个世界上咧，病毒唔系最可怕噶， 系啊，人类先 最可怕，即系嗱，仲要系不分种族噶，因为咧，虽然我哋话佢哋都系西方人啦，但系咧，我后来再睇翻咧，一系列呢一啲叫做无知病情系列咧，嗱、有啱啱喺美国翻到北京嘅华侨啦，佢就琴日话落街唔戴口罩跑步，结果咧仲要俾佢哋下边嗰啲小区嗰啲公安咧或者嗰啲管理员咧就话喂你干什么不戴口罩，佢闹翻人转头咧，嗱跟住俾人炒咗啦，跟住有一个日本嘅咧系早排嘅，嗱呢个佢自己真系攞嚟衰到极点，佢确诊咗。 佢跟住咧違反家居隔離令咧，佢特登去咗咧夜店度攬女人，刻意要播毒，而佢最尾咧係走咗嘅。 哦，系啊， 佢走埋添啦，已经 系啊，人哋即系冇人 follow 佢，究竟佢之后事后究竟系点？ 即系你知 个 走嘅意思系即 系 死咗啦。你谂下啦，一辣咁样数落去，佢唔系真系恐怖个病毒乜？全部人都唔知道做乜嘢嘅真系。 嗱，有样嘢咧，我都想讲下嘅，唔知道大家有冇收到咧呢一张相咧？ 咩相？ 讲紧呢个啊？ 啊有啊有啊有啊！即系 琴晚 send 俾我哋， 即系有个着住间条衫嘅伯伯， 伯伯佢 手上面戴住个绑，一个好似嗰啲手带咁样， 手同脚都有嘅咁样，即系咁跟住咧，即 系因为见到净系手啦，我哋 啊唔系啊，只脚都有嘅，有脚 见到啊， 系有 脚 嘅。咁咧跟住咧，咁好多人就话哇，点解佢箍住嘅？佢唔系应该自我家居？去隔離嘅咩咁？咁又係封存緊啦咁。咁有啲人， 但 係 因為見到嗰張相咧，佢就唔係自我隔離中，佢就喺一架 巴士 上面度嘅。係 啦， 咁香港發生啦。 係啦，咁我又收到個專業嘅知識就話咧，佢話咧，如果喺口岸翻嚟香港咧，佢話適合家居隔離嘅人士咧，有呢啲指引咧，佢就話戴手帶之後咧，可以有兩個鐘頭搭車。咁啊，如果長期病患者有三個鐘頭搭車，點解啊？因為佢哋要去醫院攞藥啊。 哦，咁係。係 啊，咁即係有、哦 okay、有翻呢啲 signal 俾。 啊！呢、這個重要喎，因為嗰個真係伯伯咧，佢、可能係符合長期病患噶嘛。係 啊，咁樣咯，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就會啊，哇！你唔係要自我家居隔離？ 即係首先唔好即刻就鬧佢喺度自私播毒先。 啊， 係啦。即係同嗰位西方人咧， 就唔同啦， 就好唔同㗎，真係。 我都聽到咧，就住呢一啲，就算我哋當呢位香港嘅伯伯，佢唔係有心要播毒啦，但其實都有一啲嘅專家講過嘅，如果。點解要隔離啫？就係、是、因為你有機會可能有病，但你未知啊嘛。 冇錯。 但其實咧，就是、政府而家已經話好多地方都落咗閘啊，要點樣要點樣啊。琴日即係十二點就封啦，係咪先？ 係係 係。但係都會有提，有人就專家就講到，喂，你封還封啦、啊。如果你仲有一個機會俾呢一啲嘅有機會已經感染咗病菌嘅患者，喺一啲公共交通。即系交通工具度，佢哋其实都系播紧毒噶、哦，可能系两个钟头，可能系三个钟头，但其实嗰个后果已经系可以好严重噶咯。 哦，但 系呢一个咧都有专家讲过咯。 系啊，不过咧一对比起嚟咧，你发觉嗰个伯伯咧又功德好多。起碼佢全程戴住個口罩， 佢 唔好咧喺度做嗰啲咩惡搞實驗嗰啲咧。嗱，我喺度奉勸咧，即係各位外籍人士啦、日籍人士啦、咩籍人士都好啦，因為已經係不分即係國界啦。 我哋英文用英文講， 只要你如果真係咁想惡搞嘅話咧，可唔可以？阿左你可唔可以翻译啊？舐翻你条，舐你自己条柱得唔得？ 我想问，点 样舐自己条咩？ 喂， 佢嗱，请问 佢咁做唔理？ 阿珍就唔系，我都想， 我唔系 想喺， 我系咪可以咁讲啊 ？Lick your own pole。 就要睇你嗰条铺喺边喎。 你谂下，佢咁中意话恶搞啊嘛，唔紧要噶。 我会话，如果用英文去讲，我会话系 stop doing all kind of stupid things， 简单啲蠢嘅嘢，冇嘅， 佢唔 觉 得 stupid 啊，佢唔觉得 stupid。 你咁我觉得我该好啲啊，拎住我 own pose 啊，老友。 你已背面拒绝我的道歉，亲近。霓虹的灯光色彩也转暗，承受了你太多冷感。事发生，你太美丽与坏气氛都不合衬，爬行的指尖想使你兴奋，又换你那两肩美感，人潮也失去向汽车。期待你说愿不愿两、分开的一双嘴巴已经冰凉，期待你去令他遇上。 着那首爵士乐曲，你与我别再用眼光任意追逐，眉头都弯曲，不等你一笑，期望两箭快些结束。夜潮也失去向气，遮不飞翔，期待你说 学友啊，一首歌叫做《原不原谅》吓，好啊！ 迟啲话俾大家听，头先我哋笑乜嘢，唔够时间讲嘅啦，我哋可以预告定嘅。 我哋啱十点半风头火石之后， 我哋有呢、這、一个，我记翻先。 停 课不停课，增值好快乐。我哋今日咧，嗱，不制过嘅家长呼吁你可以带埋小朋友咧喺最尾十分钟听，因为我哋今日咧要教数学。 系啊，除咗数学，仲有推理啊！大家一齐留意睇下，你自己考几估唔估到啦？ 系啦、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大会因为人法定人数不足流会，会议今朝原定继续审议由政府提出涉及大约2159亿元嘅临时拨款决议案，用作应付下个月一号新嘅财政年度开始之后。財政預算案相關撥款條例草案獲通過前的政府開支。在流會前，民主派只是有議會陣線的朱凱迪在席，他提出中止待續和要求點算法定人數。建制派議員在流會後批評反對派議員利用點人數的雕蟲小技作拉布，是希望全社會攬炒和政府停擺，影響抗疫工作，予以強烈譴責。经民联梁美芬话：开会并非只是建制派的责任，批评民主派议员牺牲公众利益。佢要求今日复会。大众书局旗下16间书店今日起全线结业。大众控股公司在网页刊登新闻稿，表示受零售市道持续低迷影响，书店全线结业。受影響員工將根據勞工法例遣散，而公眾在香港的其他非零售業務繼續維持營運。集團會研究若果有合適空缺，盡可能吸納部分受影響的員工。公司表示，集團無奈將香港業務改組，結束服務香港40多年的大眾書局業務。公司又說非常重視與會員多年來建立的關係，集團將會研究在其他業務包括教育出品、電子教學和教育服務上給予會員優先服務或優惠，回饋會員的支持。本港昨日新增2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創單日新高，大部分人曾經外遊。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表示，欧美疫情不受控，本港很多年轻人在当地社交接触频繁，他们回港之后对社区大规模爆发存在很大风险。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要做好检疫的安排，他建议回流人士在酒店检疫。梁子超认为回流人士很多时在家居隔离，但做法绝对不理想。他解释，本地居住环境狭窄，很容易出现交叉感染。他又说，酒店未来几个月一定没有国际旅客，政府应该尽早同酒店商讨检疫安排，例如不准受检疫人士离开房间，并将餐饮送到房门外，才能够有效将他们同社区分隔，避免将疫情带到社区。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5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时隔五日再次录得破百病例，全国累计8565人感染，91人死亡。新增病例大部分是来自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分别有97宗和12宗。另外首尔市有12宗，京畿道就有18宗。日本方面，昨日再多至少40人确诊，全国连同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乘客和船员在内，增至超过1600人感染，38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稍后间中有骤雨，晚上能见度较低，吹微风， 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02点，跌888点，成交金额55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685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0点，跌139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6.8跌7.2，中国平安70.35跌4.1，阿里巴巴170.2跌2.8，建设银行5.91跌9仙。美团点评70.95跌4.6，港交所211元跌10.8，融创中国29.85跌2.8，友邦保险61.35跌3元，中人寿11.96跌1.56，信宇光学科技90.90元系90.05系跌2.3。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7，日元109.1，瑞士法郎0.97，澳元0.556，加元1.465，新西兰元0.553，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1.091。日经平均指数报16,602点，跌124点。港金现价报13,73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2.99美元，卖出1,483.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车龙排到香港儿童医院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较早前九龙城的贾炳达道爆水管，介乎猴王道至狮子石道一段的贾炳达道来回方向全线就需要封闭的，现在西行去联合道方向就解封，去联合道方向就解封，去观塘方向的贾炳达道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全锦公路川龙来回、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元朗、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葵涌道丽景桥底荃湾和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嚟分享一下喺香港有嘅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嘅精锐朋友系， 大家好，我系韩国嘅香港人阿 Jade。喺我眼中嘅香港人系向往自由嘅。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知唔知龙猫崖上的波儿同飞天红猪侠嘅爸爸系边一个？ 系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 电视纪录片集《宫崎骏的十年》，一年四集，带你深入吉卜力工作室，十年间追踪大师一步一脚印，见证佢作为艺术巨匠、慈父同原创先锋嘅心路历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京工京工京工， 丰收快活人好似高铁列车。 我桂花田就好似列车咁，容量够大够宽敞。 我曾志豪就好似列车咁样，速度够快转速高。 我黄耀祖就好似列车咁样，一样咁长啊。 阿祖啊，如果香港嗰段呢好似係最短㗎喎、 哦。咁你系咪笑緊我啊？ 丰收快活人列车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出。 呼呼，不如讲咗先， 风头火势我会讲，你放心。点解会播咗咁耐风头火势嘅前奏呢？虽然我拍档又跛住只手翻嚟，所以今日都系依然桂花田系坐喺直播室嘅 panel 位，因为我呢个拍档真系要攞个职俾佢。如果下次喺街上面有咩位嘅嗰、那个残疾位，即系残疾人士个位咧，应该俾佢坐，因为佢又跛咗只手。 冇冇冇， 跛到嘅程度系点样呢？佢系喐唔到。喐唔到嘅程度系点咧？喐唔到力啊！咁所以咧，佢戴个 headphone 咧，佢都系戴唔到嘅。除就除到，因为可以一手揈开嘛。但系戴个 headphone 要两只手掹开， 一齐擘开 嘅，擘开嗰个耳机，嗱，即系嗰个 耳罩。 耳罩。所以咧，佢头先系谂住用一只手 hold 住， 然后攞个耳仔咧咬住咁样顶住佢咁样嘅，真系。 但系由于我实在眼即系 睇 唔过去， 睇到眼冤啊！ 所以我就行咗过去帮佢手，唔好意思啊。 所以而家几惨，你知唔知啊？ 系几惨咧？ 即系正所谓啊，有好嘢食都食唔到啊！ 我明啊！ 即系就算而家有两只鸡髀喺我面前啊，我想食啊，我一只手都跛咗。 系啊，抵你啊！点解会搞到咁啊？ 系 啊，佢啊，即系人哋抗疫，佢啊抗唔知抗啲乜嘢啦，唉，抗生素喺度啦，唉，系啊，又要今日跛手，大家原谅一间，可能有啲时间，我都要帮帮佢手。 哎呀，我有只歌唱唔到啊，所以今日 系咩啊？ 除下吊带前 可以单手嘅，我哋有请，哎，佢只手又嚟啦，又有事啊，系边个？咪就系、是、一日都整佢嘅身体，佢想保养啊，但系冇得保养住，要维修住先嘅，曾志豪。 多谢我哋电台嘅同事啦、拍档啦，刚才其实已经有唔同嘅人咧帮我戴过呢一个耳罩噶啦，哇，几咁温馨同埋贴心啊！真系，我口罩唔使嘅，口罩唔使嘅，我会自己戴翻嘅，用尽所有方法都一定要自己戴翻，耳罩就辛苦啲啦。 女士们，如果佢真系单手即系冇咗只手要受伤嘅话，咁佢点啊？佢 关咩事啊？ 佢点样 戴罩？戴口罩？咩啊？有好多方法噶系嘛？ 有咩方法啊？你讲啊！ 早排咪有个高官只手有事嘅， 系、哦、 都但系着到樽领衫嘅。你知唔知我今日都试过？嗱，我今日真系，我今日就唔系着樽领，但你知唔知原来要自己着衫 嘅衫裤鞋袜 系好辛苦噶。 咦？你啲绑鞋带咧？今日系着咗对懒佬鞋啊？ 哦，唔系，我由于鞋带懒咧，我不嬲都成只就咁硬塞落去嘅。 明白明白。 都尽量做咗，但系咧所有嘢咧慢咗一半，多咗一倍时间啊！ 我当然知道啦，好明白，所以更加知道，如果你太太受伤嘅时候，你记得帮佢呢个忙，知唔知啊？ 除下吊带前。唉，玩到而家先可以开批讲呢单新闻，真系阴功啦！袁国勇教授，琴日咧其实联同嘅佢另一个医学嘅拍档咧就写一篇文嘅，咁啊，其实就咁睇嘅时候咧，你睇唔出有啲咩好大问题嘅。琴日我哋封传嘅时候咧，其实你望住就觉得哦咁几好啊，因为佢话俾你听咧，首先病毒源自美国之说咧毫无实证，自欺欺人，勿再乱传啊，以免咧贻笑大方嘅。其实就咁睇，你真系觉得系啱嘅。你而家话个病毒系嚟自美国，你感觉上咧都系会好可笑嘅。佢里面再写咧就系话，其实咧因为我哋咧国人啊食野味嘅陋习咧唔改啊，由2003 SARS 嘅时候咧已经讲咗系食果子嚟惹翻嚟噶啦。但系估唔到十几年嚟咧，那个野味市场咧越嚟越猖狂啊，甚至乎去到而家咧，竟然会喺呢一个闹市以海鲜市场之名咧继续就卖呢一啲野生嘅动物。 我都冇讲错㗎喎。然后佢再嚟一个警惕呢，佢就话啦，喂，如果大家呢唔重视呢一个生命啦，冇用人道方法对待动物呢，佢话十几年之后呢，佢相信SARS 3.0 呢係会出现㗎。究竟有边一句係错㗎呢？但係最后佢就要道歉，甚至乎呢就话要收返呢一篇嘅文章。我諗对好多香港嘅朋友嚟讲呢，真係再三翻查，其实究竟呢一篇文里面有边啲係错㗎呢？嗱，我哋话对同错呢唔係用我哋自己观感㗎。嗱，我哋諗返啦，第一，呢个病毒最初係咪真係喺武汉发起㗎？係㗎。第二，係咪当初连内地嘅专家佢哋都话同食野味有关啦？内地甚至乎因此呢就行咗呢一个呢禁野味法，仲要话呢係史上最严嘅。咁你话如果呢个同野味无关嘅话，咁佢使乜立呢一个咁严重嘅法例呢就去禁止呢啲野味先得㗎。好啦，第三，咁系咪真系十几年都冇进步过呢？咁系真啊嘛。呢个就连呢其实好多大陆网民啊喺呢一个疫情高峰期嘅时候呢，佢哋都谴责㗎。就话喂，你哋有啲咩美女食蝙蝠嗰啲短片啊，国人呢就喺度呢原来仲好食好多唔同嘅野味动物呢，佢哋自己都闹㗎喎。咁我想问下，其实究竟有边一点，究竟有边一点系袁国勇讲错咗嘅呢？可能真系唯一一点呢，就系而家讲故事嘅版本唔同咗咯。因为内地就话咧唔可以话系嚟自中国大陆，更加唔好讲话嚟自武汉，人哋要话嚟自美国，咁所以你就唔可以讲另外一种嘅故事咯。咁我谂大家都明白噶啦。原来呢你要做国王的新衣嘅嗰个小孩子呢，你真係需要付出好大嘅勇气㗎。好在呢个古仔呢喺外国发生㗎。因为如果喺第二个地方，我諗呢个小孩子讲完之后呢，佢好快就会话对唔住，我收返。其实国王你着咗好多衫㗎。但係你觉得你要所有小朋友唔再话你冇着衫，你系咪就有衣服遮盖喺身上呢？定系赤条条嘅始终都系赤条条呢？其实正面啲面对问题，系咪真系咁难做到嘅呢？风头火势，听讲好多女人都唔中人哋讲真说话嘅，所以永远你喺街市都净系听到啲人嗌靓姐靓姐靓姐。我明啦，呢个咪就系唔可以讲真说话嘅嗰种大环境咯。我哋入乡随俗。而家我哋风头火势交俾横跨唔同街市，永远都得到靓姐称号，包括佢十岁跟阿妈去嘅时候，都系叫佢靓姐嘅。桂花田， 你又真系讲得啱，街市嗰啲姨咧就好好口咧，就成日讲靓姐靓姐靓姐咁样，系啊，其实讲一句你令到人哋都开心嘅，咁何乐而不为呢？不过讲完之后你是不是真的真心讲的呢？不过啊，听个人 OK 就 OK 咯。呢几日哎呀，有40,000+是的，有外国赶返嚟香港嘅市民同埋同学仔，仲有旅客添，因为入境处嘅数字嚟㗎嘛。咁啊，由于呢好多呢都係嚟自英美欧洲亚洲嘅都有嘅，令到新增嘅确诊个案急升啊。咁啊，正当大家呢觉得好似冇乜嘢嘅时候，唔好意思啊，疫情并唔係大家所想㗎，因为大家嘅防疫自保方法咧系唔可以松懈嘅，仲要加强再加强啊！所以各位咧海外回港嘅市民又好，同学仔都好啦，虽然赶到今日啊，之前即系琴日已经翻咗嚟啦，咁啊唔使强制家居隔离14日，但系都希望你哋咧自家隔离一排好啲。咁啊有咩唔妥咧？记得叫你屋企人问问点样去帮你去睇医生，点样出门啊等等嘅嘢，因为真系担心万一你确诊嘅话，而你又周围去，咁又真系喺社区爆发机会就系开咁样开始噶啦。嗱，知道香港咧咁细，家居隔离咧系有一定嘅问题嘅，但系都要咧保护屋企人啦。咁啊，仲有就系翻到屋企咧就将全部嘅物品啦、衫裤鞋袜啦、全部嘅嘢咧包括你嘅夹里面嘅所有嘢咧，全部咧去消毒清洁啊，同埋去清洗佢，唔好同家人揽头揽颈，哎呀好耐冇见啊咁，仲要自我隔离啦，自我隔离乜嘢咧？自我隔离食饭，做得足啲咧，最好就系喺屋企都戴埋口罩，讲嘢同屋企人讲嘢咧就要保持距离啊，咁啊物品咧就唔好共用啦，屋企咧翻 翻到屋企咧，大家咧可以做足啲嘅，咁样系咪？咁啊，但系如果做足啲之外咧，咁其实出去买餸翻屋企，因为而家咧好多人都唔出去食饭啦，都中意出去咧出街市买餸啊，买翻嚟屋企啊，咁一个人喺度食嘅。咁但系如果出去买嘢嘅话咧，就真系要多加留意啦，尤其系去买餸嘅时候。咁啊，有专家咧就讲咗啦，买餸咧其实都有几点嘢要注意嘅。咁讲啲乜嘢咧？佢话一。叫咧就唔好用你隻手直接接觸咧嗰啲冇包裝過嘅食材。咁點㗎？我揀個番茄薯仔我都要揀㗎。係啊，你可以就攞個膠袋套住自己嘅手先，咁套咗自己手上面，跟住再攞嗰啲，跟住咪就搞掂咯，係咪？第二，佢就話啦。如果佢话可以嘅话咧，买啲预先包装好嘅食材，咁啊以减低啲食物咧直接喺空气嗰度咧遭受到污染嘅机会。咁啊，第三佢就话啦，买屋企嘢嘅时候咧，最好咧就写，即系临出门口之前咧写咗一张清单，咁一次过去买，咁啊就唔使咧，以免咧，哎呀，一唔记得买嗰样又再出去一次啦，咁即系以减低你出门嘅，即系出外面嘅次数啦。第四，如果咧有一啲物品咧或者系食物咧可以 keep 得耐。咁你其实可以买多少少，嗱，买多少少就唔系叫你囤积啊。第五，咁任何扶手啊都系污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喺超市用完个手街市啊，用完呢个手推车咧，记得用啲消毒剂啊，或者去洗手啦，以保你嘅手嘅清洁。第六，如果可以嘅话咧，就揾啲冇咁多人嘅时间先至去超市或者去街市买餸，以免去到人多挤逼嘅地方啊嘛。另外就系如果要喺超市买嘢翻嚟嘅物品咧，最好你都系用啲木用块布抹抹佢，因为你唔知道。边个掂过你个包嘢噶嘛，或者你嗰罐嘢啊，总之嗰袋嘢咩都好啦吓，咁所以咧翻嚟抹一抹佢好啲啦。系啊，乜咁麻烦噶？防疫保持卫生清洁系好多功夫要做嘅，唔想染病，除咗自己要做好，家人、朋友、同事、拍档，就算楼下保安啊、隔篱邻舍都要做足先得噶，否则自私精行为累人累物，那个就系你噶啦。 增值好快乐， 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也 好耶，好期待， morning, 好期待，好期待啊！点解今日有个同学喺屋企，佢唔翻学嘅？ 系咯， 唔系啊，我哋呢啲叫 home schooling 啊， 哦系啊，home schooling 啊， 系啊，你孤零零个孤零啊， 我系 home schooling 啊， 我头先讲咗佢系 home 孤零啊，孤零零啊你，好啦，我哋今日咧要讲数学堂噶噃， 啊系啊，我见到咧， 我记得你系肥妹仔同学，我唔记得咗佢叫咩名字啊， 寿安琪啊，你唔记得 咗？ 系啊， 系 咩、 啊？ 你可以叫我叻仔啦、醒仔啦。 好啊，你叫手眼茄啊，我谂谂自己叫咩名啊？ 细眼仔啊， 你系细眼仔啊，咁你叫翻我细眼仔咯。好啦，我哋今日咧想 想同大家讲数学题里面呢，各位好多同学仔都听緊心机呢，可能你学緊呢一至十点数呢、你哋记唔记得係点样唱嗰个一至十嘅数字歌㗎？ 要唱嘅咩？唔係讲嘅咩？ 一二三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 六 七， 唔係呢个係咁样唱喎、圆不一，鸭仔二，耳仔三。 你都唔係唱你读㗎嘛，都冇音嘅。 咁我係不嬲都係咁样读歌㗎嘛。好啦，但係呢我想问下你啦。去到四是什么来的、大家还记不记得 鸭仔 二耳仔三 耳 仔三都记得的。 我记得交通四。 你记得交通四细眼仔呢？ 我不记得，我细眼仔完全 不记得了。我那个年代 是。是啊，原来呢有很多不同版本的。有阿叉四啦。 阿叉四 是啊。 有个 Y 字才是阿叉而已。 他都是的，还有一个叫帆船四啦。 哦，帆船四。 帆船四我觉得只不过我没听过。 那是不是啦。那为什么 我那个是交通四？ 交通四都有的。交通四都有。 为什么交通我不 因为你交通灯浸得太多了。 是不是这样、 你那个年代是交通四 的、其实我们小时候读交通四呢都不是很明白的。 我们不同幼稚 园。我们不同幼稚园的。 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小时候的，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小 时候、我都不明白。我那间幼稚园不是，我是读交通四。我记得还有青欧五。 是啦，青欧五烟斗六。 是的七。 是的七。 胡老八。 胡老八。 不知道什么九了。 渔网狗 啊，渔网狗系 啊， 渔网狗，一只新嘅品种嘅狗嘅名，渔网狗嘅 系啊。其实点解嗰个系渔网咧？ 因为嗰啲渔网系一支，跟住有个圆圈喺度啊嘛，嗰啲渔网啊。 哦，嗰只捞鱼嗰只， 捞鱼嗰个啊， 系啊。 点嗰只你攞嚟破碟嗰啲啊？系咪 破碟嗰啲系啊？咁十系乜嘢啊？ 十系 大喊十， 大喊十唔系啊？要你讲翻形状嘅细眼仔。 啊！那個十係我好似去到 圓，佢叫做圓筆雞蛋十啊！ 嚇係啊！ 一支圓筆咪一棟咯，跟住零咪雞蛋咯，圓筆雞蛋十啊！ 我咧終於識得咧點樣叫反眼啊！ 你終於啦，你而家學， 我學到啲大人反眼啊！ 小朋友有好多個版本㗎，因為咧就連胡老八咧有啲都會變成眼鏡八㗎。 哦，而家 係，但我想我覺得咧，而家嗰啲小朋友咧，可能咧係冇聽過。呢十个噶，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可能我都系你哋三个里面年纪最细，冇谂过班嗰个啦。 系啊， 所以 你第一位咯， 我已经数唔到啦。 系鸭仔二都数唔到。 跟住你冇翻学啊？ 系咪咁样噶？ 冇翻学嗰个系你啊，肥妹仔。 我去到九噶， 我都嗌咗你全名啊。 系啊，好啦，我哋跟住可以出数学推理题啦。你哋推啊，你哋推啊。 嗱，我有啊，我有啊。 嚟啊，你嚟啊。 嗱，你小心听住咯，知唔知道啊？我唔再重复噶，因为重复对于我嚟讲好吃力噶。哦，咁听住咯。嗱，有一个三姑姐咧，佢咧就搭咗架的士啦。阿三姑姐搭咗架的士。 三姑姐搭的士。 就打算咧就去六姑婆屋企。 六姑婆屋企。 咁喺一路上呢，阿三姑姐呢就不停咁讲没完没了啦。跟住呢的士司机呢就觉得好烦厌喎。因为佢係咁不停咁讲嘢呀嘛。咁跟住呢一心呢就諗住呢啊点样先至可以停佢呢咁。跟住呢佢就同个太太讲话啊，你其实一路个嘴係咁喐係咁喐嘅时候呢，咪同我讲緊嘢呀咁。咁跟住呢 细眼仔佢条题目咁长嘅。 我未讲完好快。 同埋同数学有咩关系嘅？ 推理啊嘛，系咯，唔系推理咩？ 数学喎，细眼仔啊，我哋要话俾佢听。 哎呀，系冇数学喺度添。 哎呀，细眼仔攞咪而家翻嚟，攞条铁尺咧打佢得唔得？我一路听，我一路觉得佢系讲难嘅中文题啊。 我条气好唔顺， 我好唔顺啊！ 我听嚟听去，嗰个数学题咧都系得三姑同埋六 婆都系咁 啊，两度啊，知唔知啊？ 哎呀，我问啦，我问一条先啦。 系我冇数学喺。 呢条我问先啦，呢个都系数学题嚟嘅，听住咯，各位同学，医生就俾咗三粒药丸你，佢要你每半个钟头要食一粒嘅，请问你食完呢三粒药丸要几耐时间？ 三十分钟。 还要阿细眼仔咧？ 六十分钟， 三粒一齐食噶嘛，咪三十分钟咯。 人哋讲到明三粒药丸每半个钟食一粒啊。 啊， 我话系六十分钟，即系一小时。 咁肥妹仔，你有冇第二个答案啊？ 咁我都觉得系啊。 冇问佢啦，佢冇用噶。 咁点解？你解嚟听下。 嗱，当你而家十一点仲有两分钟，十一点钟你食一粒啦，跟住咧十一点半又食，十二点钟又食，咁咪一个钟头食咗三粒咯。 啱咗啦， 好嘢，好嘢， 到你啦，细眼仔同学。 你哋唔好嬲我啊！ 好简单嘅啫，唔使我答咗啦都。啊，我呢个问题就系咁。小一的数学题来的，他说请你讲出一个包含着四个零，但是呢不会读出零的最大五位数。 我不明白说什么。 一万就是没有零咯。 一是啦，你读，如果你一万的话没有四个零字，四个数目字零，但是你没读到个零这个发音出来的。 就算一千都是的， 一 百都是的。 唔系都话五位数咯，听 咁咪五位数咯， 咁就算 五 万都冇五位数咯，点咁你继续啊？ 但我要系一个最大五位数啊， 九万九千 九九百九十九都冇零噶， 系咪咁啊？ 系要包含四个零啊嘛， 咁咪九万咯，咁咪九万咯， 咁九万都冇。 即是寿恩茄是不是寿恩茄啊？ 是。 你是答案是九万。 是不是九万啊？ 肥妹仔呢你觉得呢？ 哦是啊我知道啊。 哦他不可以讲九万零一十啊。 我知道啊。 不可以是啊有个零的读音就不得的。 哇好难啊。 那是九万九千咯。 但要有 四个零。 四个零 啊嘛。 是啦。那肥妹仔你说几多啊？寿恩茄就说。 是不是坐在四架零字车上面？ 啱咗噶，最大嘅五位数有四个零字，但又读唔到嗰个零嗰个发音咧，就系九万啦。 Goodbye class。 现零新增个案，当地再多八人死亡。新确诊嘅病例中，北京占最多21宗，其次系广东9宗，上海2宗，黑龙江同浙江分别有1宗。内地累计有80900多宗嘅病例，70400多人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3245宗。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稍后间中有骤雨，晚上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82点，系跌1110点，成交金额76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647点，跌8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6点，跌30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7蚊，跌7蚊；中国平安69.45元，跌5蚊；阿里巴巴167.9元，跌5.1元；建设银行5.83元，跌0.7元。港交所206.8跌15蚊，美团点评72蚊跌3.5毫半，融创中国28.85毫半跌3.9毫半，友邦保险60.1跌4.2毫半，中国人寿11.68跌1.84，汇丰控股44.1跌4毫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67，英镑8.926，瑞士法郎是8.018，澳元4.292，加元5.297，新西兰元4.257，欧元8.4618，每百元对港元7.1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46。日经平均指数报16602点，跌124点。港金现价报13620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0.8美元，卖出1471.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较早前九龙城的贾炳达道有爆水管，介乎猴王道至狮子石道的一段贾炳达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的。现在西行就是解封，即是去联合道方向解封，但是东行去观塘方向仍然封闭，就是贾炳达道去观塘方向仍然封闭，去联合道和旺角方向就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元朗，而 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葵涌道丽景桥底荃湾和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还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而家啲小朋友好黑白分明噶， 细佬咧趁妈妈冲紧凉就偷零食食。 咁你做家姐又点咧？ 我有睇住佢，不过我想阿妈出嚟闹佢，错就要闹噶啦，所以我唔够胆出口。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啊、老婆，你做咩闩晒窗仲封埋边啊？ 哎呀，出面细菌咁多，我怕佢吹入屋嘛。 哎呀，我唞唔到气啊！ 唔使担心啊，我买咗几樽纯氧气。 妈，高浓度嘅氧气啊，会增加发生火警或者系爆炸嘅危险噶。 咁我而家唞唔到气点算啊？ 我只得同你人工呼吸啦，你啦。 妈，乜你系核准嘅工人嚟嘅咩？ 详情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密闭空间陷阱多，安全措施要做妥。 我曾做要穿越啦！人人期望可达到。 哇，你听下佢把声， 佢唱歌真系 搞错，穿越咗都话难听 啊，真系好好听啊！ 你可唔可以留喺呢一度代替健安开演唱会啊？ 唔得、啊，一嚟我比较中意读歌，二嚟咧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咧，我都唔得闲噶。 吓、啊，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去揾咧桂花田黄耀祖做风骚快活人啊！拜拜， 歌神，歌神啊！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家居组啊， 系点啊？ 你帮我多谢阿桂花田啦、啊。 哦， 佢今日好忙碌啊！佢除咗要 on panel 之外咧，佢仲要帮我戴 headphone 啊！ 我想问你只手做乜嘢啊？曾志豪， 冇我只手继续挑战唔同嘅医疗技术啊！ 系啊，佢有挑手筋， 系啊，挑手筋、脚筋啊、腋筋啊咁样咯。所以我又 挑咗会好嘅咩？但你反而而家喐唔到啊！你又 我只手咁呢个过程噶嘛？我就嚟变六个人噶啦！喺、okay. 变六个人之前，而家就喐唔到咯。所以我单手戴唔到 headphone 咧，阿先阿天好忙碌咁样咧。你等等走过嚟，跟住笠完个 headphone， 跟住等等。就走翻嚟再揿翻个飞弹，跟住顿顿顿再开麦又搏翻嚟出嚟，好忙啊！佢系啊，佢瘦咗五磅 嘅。头先咁样讲嘛，你话之前咧，我哋都见到啲朋友咧，你话即系甩咗教嗰啲嘢， 系啊 系啊， 但你又话佢着到樽领。 我头先我哋都系研究过呢个问题。我今日示范咗着唔到衫，好辛苦真系。 我谂到啊，你要学一样嘢。 乜嘢啊？ 嗰个人学咗嘅，佢学咗缩骨功。 哦， 缩骨个人咧就能屈能伸啊， 仲要射膊啊， 搞掂。 你只膊射斜咗啦。 系啱 就得啦。 好好啊，我翻去试下。我翻去试下，其实我以为我嘅呢个错位都唔错噶啦，点知都仲系略逊一筹， 真系系一头对唔住七头啊！ 系啊，喂，嗱，我哋咧要俾翻咧阿肥妹仔咧，佢嗰条未完成嘅 IQ 题啊，俾佢讲埋啦，因为佢唔喺我哋个课堂度噶，我哋头先课堂系数学堂嚟噶，佢而家咧要企喺课室外边嘅，佢喺走廊度同我哋玩嘅呢个游戏。 好啊，好啊，好啊， 咁系咪要请翻同学 出嚟噶？ 系咪要揾翻肥妹翻嚟啊？ 系啊，好啊，你揾翻肥妹翻嚟啊！ 肥妹。 你你你你啊？咦，我而家同嗰两个哥哥讲呀，系咪呀？ 讲啦，我系训导主任啊。 唔好意思啊，我头先咧 离题啊，你头先 我入错班房， 你入错班房啊？咁你而家快啲，你而家快啲讲啦。 头先咧，我咧系讲咗咧，三姑同六婆咧喺个的士里面倾偈啦。咁咧，阿三姑咧系咁讲，令到咧个的士司机好烦恼。咁一心想话，点样先至可以停止阿三姑喺度讲嘢咧？咁佢就同佢讲啦：呢位太太啊，你咧就一路讲啦。咁其实咧，你系咪同我喺度讲嘢噶？跟住咧，佢话我唔好意思啊，我其实系咧听唔到嘢噶。你刚才咧我同埋我今日又唔记得带呢个助听器，听唔到你讲咩嘢啊。跟住于是乎咧，阿三姑竟然一乖乖地咁停低佢个即系停咗佢唔再讲嘢咯。咁跟住咧就直接去到目的地，佢都冇再讲嘢啦。 点解咧？ 系啊，咁跟住咧就咁啊，见到个即系咁落车俾咗钱之后咧，咁就觉得跟住就话：，哎，头先咧，哎，原来啊，嗰个的士司机即系佢同翻阿六婆讲咯，嗰的士司机听唔到嘢噶。跟住咧，个六婆就话：，哎呀，你俾人骗咗啦，你俾人呃啦，个司机唔系聋噶。咁点解六婆会知道个司机唔系聋嘅咧？ 嗱，我唔系想泼辣水嘅，不过我就觉得呢条推理题咧系我听过最闷嘅一条推理题。 呢个系小学题嚟噶，你哋唔准咁样笑人哋嘅哥哥，你高年班。我喺网上面揾噶，系有噶。 你答翻细眼仔同我。 我话俾你知，我听到一半我已经放弃咗啦。我开头仲揸住支笔谂交条笔。 呢度啊， 交咗下已经唔使。 即系三姑六婆喺度讲紧嘢。讲紧电话，跟住个的士司机呃佢话自己系撞聋嘅，点知六婆竟然识穿咗唔系？点解咧？ 会唔会系其实个司机特登扮撞聋，就系、是、想阿三姑咧就收声唔再讲嘢咧？ 咁而家就问点解佢可以识穿咗佢扮撞聋咯？系咪因为 点解会知道咗？ 系啊， 因 为头 先 个 的士司机同佢讲阿三姑啊，你讲嗰啲我听唔到啊嘛，系咪咁啊？ 啊，系啊， 咁佢唔听， 你系咪同我讲嘢啊？ 佢听唔到嘢嘅，咁佢点会知道佢讲紧佢系三姑咧？系咪？唔系咁啊！ 唔系佢冇同佢讲三姑嘅，佢话呢位太太你头先系咪一路都同我讲紧嘢啊？咁样啊？ 哦，咁样 系啊， 哦。哦 咦，你嘅你睇下先，你喺度话我呢条题目好无聊。 我冇话无聊啊，我净系话我顶唔顺咋。 系有似你 系啊，细眼仔话你闷咋。我知啦，因为嗰个三姑听完嗰个的士司机咁样问之后咧，佢就话系啊，咁我唔讲嘢啦。然后佢就觉得啊，你终于听到我讲嘢咯，系咪咁？喂，细眼仔，你笑完人之后答唔到啊？ 唔系啊，我想讲另外一个笑话，因为 喂 啊，你咁样 唔叻。系啊，我琴日咧，我 佢 ignore 你喎。 咧，我琴日同嗰个女主持讲咧，就系话咧咩叫做数学推理题，我有举例子俾佢噶。我即系嗰啲咧，我哋细个读书咧，一四九十六，下一个数字系几多啊？ 喂啊， 我 你唔 佢今日有咯，三姑同 六 婆咯， 仲有的士司机噶，我都有咁样推理嘅，不过我冇数数学啫嘛。 中间有人的士 call 台，佢应个机， 冇。冇加插嘢嘅，冇加插任何嘢，好简单。 系咪要留意你头先个陈述噶？ 原来你哋喺度笑人哋，系原来以笑遮丑嘅。 系啊，我唔识。 最初都系 我唔 识， 你话唔好， 我唔识。 不如抛条题目出嚟，睇下有冇小朋友识。 好啊，摆落面书度啦。 摆落面书度啊。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有人唔识答题目喎，仲喺度笑人喎， 有人啊，唔止一个。咁我哋而家唯有好简单啫，我哋求我哋嘅听众咧帮我哋解围。 我心机做节目啊，我而家净系揾三姑同老婆啊，你同阿祖做住节目先啦。 系啊，但系我想问下咧，出题目嗰个咧，你肯定嗰个答案唔会俾人 hurt 噶嘛，系咪？嗱，你而家摆到上网噶啦，件事咧个平台又多咗一个噶啦，知唔知啊？你惊唔惊啊？ 哎呀，我一啲都唔惊啊，因为 你唔惊咁啊好啦吓，咁我就等我哋嘅听众啊帮下。 好啊，好啊，好啊。 精辑思考问题诶谜语啊呢、這个问题啊， 好嗱，咁我又问一个问题，睇下点样帮呢个人解围啦。 今朝一早翻嚟嗰阵时咧，已经讲咧，英国嗰边咧，即系终于咧，就好似做多咗措施咯。对于呢个防疫嘅工作， 系 咧就讲到就系话嗰啲咩学校啊需要停课啊，甚至已经宣布咗咧，就系话佢哋嘅公开试啊，今年咧就将会唔考公开试，但系点处理咧？就话之后咧就会再同大家分享咁样嘅。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都系阿 Boris Johnson 佢哋嘅首相啊，就宣布噶嘛，系咪？ 系。 但系咧，即系有阵时咧，有阵时我哋话会有猪队友噶嘛，但系今次嘅猪队友咧，出现咗喺佢自己屋企入边度，令到阿 Boris Johnson 发生咗一个好尴尬嘅 situation 啊！ 系啊， 我终于睇到个答案啦。 你都上网 check 咗啊？你 我系认真嘅呢个同学。 我唔讲，你继续讲 Boris Johnson 嘅 father 啦。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嗱 ，OK， 我而家就讲啦 ，Boris Johnson 个爸爸嗱，呢、 這 个又去做咗啲乜嘢咧吓？因为咧就阿约翰逊咧，佢就终于咧就讲咗啦，我哋要做一啲更加严格嘅防疫措施啦，咁样。但是他老豆呢就接受记者访问喎，仲系普通嘅访问喎。 佢系咪好唔妥佢、啊、 如果你就咁听佢讲咗啲乜嘢嘅话呢，都算系属于唔妥佢㗎。因为佢唔只系想一个普通嘅访问，佢上咗嗰啲好似香港早晨嗰啲呢清谈节目嘅自由组。即系唔系倾一两句噶咯，大家就坐喺度慢慢倾偈。 系一个专访嚟嘅，系啊。 系啦，专访嚟嘅，跟住个主持就问佢咯，阿 Boris Johnson 老豆啊，喂，新型肺炎疫情之下，咁你会唔会继续去酒吧嗰度消遣啊？因为咧，你个仔咧就叫大家保持呢、這个一个社交距离咁、啊、样。吓、啊，你估下佢老豆，佢老豆咧叫史坦尼啊，应该叫 Stanley， 究竟会有啲咩嘅回答啊？咁样。 阿 Stanley 啊，我觉得 Stanley 应该系唔系几认同佢个仔嘅。跟住咧，我就会觉得佢阿爸咧就会话，因为佢哋而家仲未生噶嘛，佢酒吧即系咪唔同嗰啲欧洲啊嘛，咁佢应该佢阿爸就话啦，我会叫屋企人，唔系叫啲朋友嚟我屋企开 party， 就算有疫情都唔会惹到出面，净系我自己屋企啫，我会惹埋我个仔。 我补充个呢个 Stanley 个外形俾你听咧、 哦啊， 可能会对， 我都想讲呢一 句，系啊，可能会对于你估计佢个答案咧会多分嘅参考噶。 系咩？点解啊？ 哇，佢个头啊，首先。我觉得他是特朗普加 Boris Johnson 的混合体来的， 即是更澎湃一定更 癫啦，更癫丧啦， 歪 佬啊！直情系人哋一朝早起身咧、 哦，即系可以嗰个叫做爱因斯坦咁。 爱因斯坦都有个型、啊， 短噶。你睇翻似 Boris Johnson 咧，其实由个样到个发型咧，到嗰啲头发嘅硬度，呢、 哎、 方面咧，我自己系比较敏感嘅。 咁因为佢系佢仔啊嘛， 系啊，好犀利 嘅。撑起嘅感觉咧， 系啊， 系你望住 Boris Johnson， 你就知道哦，呢、這个一定系佢老豆啦。 哦 ，OK， 咁样系。 我俾你睇下个样咪咁样咯。 你哋系咪笑人哋个样啊？ 唔系唔系唔系，我觉得佢发型好有型啫，不羁啊！我觉得 佢，你好羡慕啊！ 都唔会有嗰个硬度。 点解我要攞呢个发型俾阿田睇咧？我就话你可以参考翻咧，佢个发型系咁无拘无束， 系 佢个答案系要咁无拘无束噶。 咁OK， 你头先个答案太过拘束啦， 我 觉得都系争咁啲。 我谂佢应该仲丧过佢个仔嘅。 金毛佢金毛狮王一样啊！而家佢直接可以过嚟拍《倚天屠龙记》。 唔使 仲可以混合咧？究竟特朗普、Boris Johnson 同埋 Stanley Johnson 边个先至系真嘅金毛狮王？ 系啊系啊， 哇，劲啊真系！ 嗱，你睇下阿正恩几好啊，成日次次行出嚟都立晒正， 系咪先？ 几咁尊重大家？ 系咯， 佢哋就唔系啦，真系好不羁嘅。咁啊，如果系咁嘅话，唔怕啦，我就会成为我仔里面佢个仔讲嗰句说话嘛。你将会有其中一个亲人之外亲人就会离开你离你而去，可能我就系成为嗰一个啦咁样。 哦，呢、這个 OK 喎，如果呢个答案够够癫， 回应翻佢个仔啊嘛。 嗱，其实都好似啊，不过佢个答案系几简而精嘅。佢咧就是、当记者就问佢，喂，咁你个仔话要保持社交距离，你会唔会继续去酒吧度饮酒啊？佢话我会啊。就系咁简单，我会啊。跟住佢就话咧，有解说过系嘛，我会。咁我想去酒吧饮酒嗰阵时，我咪去酒吧饮酒咯。 我真系好随意嘅，好随意。 佢仲有唔系啊？佢仲有为酒吧着想噶，因为啲主持人都问 嘅。 系啦， 因为跟住啲主持咧就话，但系好似你而家你讲紧嘅呢个谂法咧，同你个仔叫人哋避免去酒吧好似唔一样、啊。跟住你就见到一个首相嘅爸爸真系非常之有大爱嘅，佢就话喂。 唔可以噶、哦，我点可以令到酒吧嗰度拍乌蝇噶？所以咧，佢哋冇生意都唔得噶，所以我系继续会喺酒吧度饮。 我哋要振兴经济嘅，经济好 真系振兴经济啊！ 系啊，所以佢哋唔生意咯。 唔系佢去错咗地方啫。如果佢唔喺英国，佢喺我哋嘅强国嗰度咧，佢咪就琴日讲话带头消费咯， 啊啊、 刺激成个经济。佢系功臣嚟嘅。如果咁嘅话， 啱啊！佢即系除咗大臣，个阿爸都走出嚟，系咪先啊？最少$100。 而家佢就唔系功臣，佢梗系封神啫。 系 疯癫个疯啫，疯癫个疯啫，唔系即系我又要问一下外国势力组啦，系咪真系佢哋英国人咁中意饮酒？即系酒吧咧，系咪 佢 哋 嘅第二生命系咪啊？ 定系第一生命咧？你可唔可以解说一下咧？ 嗱，我唔夠膽講第一、第二啦，但係總之你會見到咧，其實酒吧就算朝頭早咧，即係由 lunch time 開始咁樣，你當 lunch time 啦，12:00佢哋開始 lunch 噶啦。其實酒吧已經企滿人，你有咩都滿嘅，但係同我哋香港嗰啲酒吧係未開噶嘛，但佢哋已經係企曬啲人喺度飲噶啦，即係 lunch time 飲酒，我哋唔會，即係我哋話，哇，你飲咗酒點可以做嘢啊？嗰啲 係啦係啦， 佢哋唔係噶，佢哋係覺得呢個係正常社交嚟噶嘛。 佢哋會覺得你唔飲酒點做嘢嘅、 啊？唔係因為你諗下咧，阿Joe Wong咧，佢已經係好喺我哋嚟講已經好中意。蒲啦嘛，所谓咧，但我谂系咪你会觉得你嗰个蒲嘅思维同埋个习惯咧，你都好难追到佢哋。譬如晏昼又饮两杯啊，即系而家都仲要去。 我追到嘅，我想讲。 佢追到嘅，佢打牌佢都饮噶。 系啊， 我唔系我就会噶都系。 因为咧嗱，有另一单咧，我觉得都系互相呼应咧。其实因为琴日又有一啲新增个案啊嘛，我哋香港咧，咁其中咧第182号确诊个案咧，即系每个人都要记住自己个 number 啊。 系182。 翻嚟182号。 系182。 佢话咧系一个50岁嘅女士，咁佢喺边度做嘢嘅咧？ 加拿大国际学校。 加拿大国际学校做文员，嗱咁唔系话有咩问题嘅。不过在他过去两周潜伏期内，原来他是经常去兰桂坊度消遣，同大量朋友接触。嗱，咁我就真的又联想起啦，他又是国际学校里面的职员，即系咪又感染了那种咧，即系西方的文化气息。 要 relax。 咁然后在呢两个礼拜，嗱，唔系话佢犯咗病，他不知噶嘛，佢都是潜伏啊嘛。咁但系当我哋呢两个礼拜，可能阿 钱 就日日翻屋企嘅时候，他就日日去咗佢兰桂坊的屋企度饮酒。 系啊， 系咪争好远咧？同 我 哋 写 我 嗰个背景咧，即系话你呢过去 几日去做乜？乐富九龙塘，乐富九龙塘，系啦，闷到咧嗰个 城就好远噶啦，去 系啦，即系个值日官都唔想帮你乜哇！但系我想问下，原来我哋香港有啲人，佢真系勇者无惧， 系 无惧大时代， 晏昼就会去林慧芳， 系咯。 系啦，我想讲，我就谂住接住讲落去，就呢一单嘅新闻咧，令到琴日喺兰桂坊或者中环嗰边啦，有啲嘅酒吧咧系引嚟咗一个嘅小嘅轰动嘅， 系咪啊？ 因为咧，琴日其实唔单止一位确诊嘅朋友，就呢、是、个佢讲到明，佢有去过兰桂坊嘅一啲酒吧度饮嘢啦。但其实有几多嘅朋友，佢哋喺外国翻嚟，都有一啲可能系外籍嘅朋友啦。 系 喺我嗰个圈子里面度咧，我琴晚自己都有啲惊心动魄嘅，因为有一位。昨天的確診者他即有見過其中一個人是我都有見過的。 哦，你怎麼見法先？ 即你認識 的？我不是認識那個確診者，昨天的其中一位確診者呢就認識我的一個朋友， 是 我是有見過我的朋友的。 Common friend 即是你們那個？ 是啦，是 common friend 來的。其實你想想，之間那件事對於我來說很近啊。啊！我有見過你，跟住好彩大家搞清楚咧，就係、是、我見我個朋友咧係上個禮拜五，佢、見個確診者咧係禮拜六，即係我見佢之前咧佢係未見嗰個確診者嘅。 哦，好彩啫。 係啦，但係跟住你就會即刻喺度諗嘅時候咧，因為大家見面嘅地方咧都係酒吧，都係熟人區嘅酒吧，咁、所以咧大家就會即刻突然之間咧，包括我自己都會多咗一個好大嘅覺醒嘅。 係， 開頭會諗咧就會話，除咗咁嗰個人我識噶嘛，我係佢朋友嚟噶嘛，我知道。咧佢平時有戴口罩嘅，佢冇出外遊嘅， 冇外遊 咁變咗即係嗰個擔心啊，會唔會有咁大咁樣噶嘛？但係發現可能其實佢遇過嘅一啲人有外遊嘅話，而我有遇翻過佢嘅話。可能我已經一個唔小心，可能我中咗招，而我自己唔知道咯。 真係、因為好彩係佢見到佢之前見到佢啫，但係可能喂阿祖啊，但係佢講緊潛伏期兩個星期嗰段時間見過嘅，咁即係你都係見過嗰個人咯。 唔係啊，我都話落 佢之前一日啊， 我見我個朋友先，跟住我朋友先至見個確診者。 哦， 即系佢见完个 common friend 之后，嗰阵先至去见到个确诊者咁解啊。 系啊，但我都真系已经再猛咁花翻，好彩我成日有做一样嘢就系、是，我平时去到边我咪会影相嘅。 我就 mark 翻低你究竟 问翻清楚冇啊？真系噶，你谂清楚喎，你系几时见佢？因为我礼拜五见过你，如果唔系嘅话，你要话俾我知。佢话唔系，我之前冇见过佢，我礼拜六见过佢就咁样。 咁、真系好彩咯。 系啊，同埋其实我见呢个朋友咧，可能系见咗五分钟嘅啫，只不过，但系嗰个惊咧，已经系琴晚我自己其实去咗深圳一晚噶啦，反咁喺度深圳，跟住后屘搞清楚咗先至知道。咁你谂下啦，其实一个人原来又会可能你遇十个人，嗰十个人又会每人遇十个人，嗰、那个圈子其实已经系变得好大了。 其实你 系 我哋高危嘅人物嚟噶。 我即刻覺得， 因為佢有外國勢力， 因為你好多外國勢力，你哋仲會去享受人生，我哋淨係匿埋喺 唔 同嘅地方度， 係 啊！ 但你要加埋你隔離嗰個外國勢力喎， 同埋你要奉勸你啲外國勢力咧，雖然嗰啲都叫做 alcohol 啫。但嗰啲唔係可以消到毒噶，你叫佢哋唔好亂嚟啊！係 啊。 Westlife 嘅 Uptown Girl 系啊，点啊？ 可以开股咯、 啊！你睇答案嘅都唔系你自己估嘅。 唔系，我而家发觉你开头有冇讲得咁仔细噶？ 我有啊。 好啦，咁 我 开股啦。 我 哋请细妹啊，细妹仔啲肥妹仔开股啦。 肥妹仔翻嚟啦，系啊。其实咧，点解老婆会知道三姑俾嗰个的士司机呃咗佢？因为当佢上车嘅时候，佢会讲咗唔该广播道啊，司机系开车知道去广播道噶。 咁佢又点为龙咧？吓， 系咯，傻猪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外国地区到港人士强制检疫14日的措施，凌晨起实施，为期3个月。今日有多班国际航班抵港，不少海外留学生都提前返港。有人话担心自己受感染之余，亦都担心传染家人；亦有人话会先到酒店暂住隔离14日。 至于一班原定寻晚九点左右由澳洲抵港的航班，延迟至到凌晨三点之后才抵港，成为首批接受强制检疫的人士。有乘客话感到无奈。本港寻日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单日新高，大部分人曾经外游。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表示，欧美疫情不受控，本港好多年轻人在当地社交接触频繁，他们回港之后对社区大规模爆发存在很大风险。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要做好检疫的安排，他建议回流人士在酒店检疫。梁子超认为回流人士很多时在家居隔离，做法绝对不理想。他解释，本地居住环境狭窄，很容易出现交叉感染。他又说，酒店未来几个月一定没有国际旅客，政府应该尽早和酒店商讨检疫安排，例如不准受检疫人士离开房间，并将餐饮送到房门外，才能够有效将他们和社区分隔，避免将疫情带到社区。立法会大会因为法定人数不足流会，会议今朝原定继续审议由政府提出涉及大约2159亿元的临时拨款决议案，用作应付下个月1号新的财政年度开始之后，财政预算案相关拨款条例草案获通过前的政府开支。在流会前，民主派只有议会阵线的朱凯迪在席，他提出终止待续和要求点算法定人数。建制派议员在流会后批评反对派议员利用点人数的雕虫小技作拉布，是希望全社会揽筹和政府停摆，影响抗疫工作，予以强烈谴责。经民联梁美芬说，开会并非只是建制派的责任，批评民主派议员牺牲公众利益，他要求今日复会。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5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时隔五日再次录得破百病例，全国累计8565人感染，91人死亡。新增病例大部分是来自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分别有97和12宗，另外首尔市有12宗，京畿道18宗。日本寻日再多至少40人确诊，连同全国连同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乘客和船员在内，增至超过1600人感染，38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稍后间中有骤雨，晚上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29点，系跌864点，成交金额90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670点，跌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6点，跌193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1.2跌2.8，中国平安70.55跌3.9，建设银行5.86跌0.4，阿里巴巴168.9跌4.1。港交所208.4跌13.4，美团点评72.45跌3.1，中人寿11.88跌1.64，融创中国29.55跌3.25，汇丰控股44跌5.5，友邦保险61.2跌3.1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7，日元109.27，瑞士法郎0.969，澳元0.556，加元1.464，新西兰元0.554，人民币7.075，英镑对美元1.149，欧元对美元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401点，跌325点。港金现价报13580跌3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31美元，卖出1468.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狮子山隧道噶，咁啊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苑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狮隧入沙田龙尾就喺龙翔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九龙城贾炳达道有爆水管，介乎猴王道至到狮子石道的一段贾炳达道东行去观塘方向都是全线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快活人的桂花田，无论事情疫情几困难都好，只要有爱有人陪住，那就可以将一切变得美好的了。 全心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迎今的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活在艰苦岁月。 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政府由2020年1月1日起优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超出400元的公共交通开支补贴比率由四分一提升至三分一，每张八达通的补贴上限亦由每月300元提高至400元。计划下的受惠人士涵盖的公共交通服务及费用和领取补贴安排就维持不变，详情上 ptfss.gov.hk 看下啦。 我王耀祖要穿越啦！ 哇，你睇下佢对脚！ 哇，你睇下佢个身！ 有冇搞错啊？穿越咗都要俾人话我矮， 实在太高大啦！ 佢好 man 啊！ 可唔可以做我哋小人国嘅国王啊？ 唔得，一嚟其实我真系唔算高噶，二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我都唔得闲。 吓，咁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回去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啊！拜， 高佬，高佬，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直播室继续有桂花田曾志豪同埋 Home Office 组嘅， 系23度气温，相对湿度84%。头先咧吓， 早啊，我哋开咗股啦，你知唔知啊？ 系咯， 我听到啊，我听 到。系啊，呢个答案喜唔喜出望外啊？ 又唔系喜出望外嘅，不过我真系谂唔到，我呢啲 IQ 题啊、推理题咧系负数嘅，但我觉得头先嗰条点样都似 IQ 题，唔似推理题咯。 咪都系推理嚟嘅。IQ 题同推理题都系好接近嘅， 好啦， 肥妹仔俾你一分， 我哋俾翻肥妹仔一分啦。不过我头先我考咗佢第二条，佢唔识嘅。 系啊，佢好黑灯。 我话超人同埋咧，神奇女侠咧一齐做掌上压，但系佢哋跟住咧喺地下一个就留低一个窿，一个留低两个窿，点解咧？ 点解啊？ 我谂到点解嘅，但系我答唔到出街。 如果答案唔系咁啊嘛，唔系啊，个答案唔啱咯。 唔系 我谂紧嗰样嘢，你叫我谂咩？ 我就知你谂咯，你谂错。 讲出街啊！ 系咯，你谂错啦，真系。 因为我谂紧嘅系衰嘢咯。 系咯 ，OK， 喂，嗱，呢个咧就啱阿田咧百无禁忌呢一个权威身份嘅。 唔好话我权威，一啲都唔权威嘅。 系啊，咪头先你 IQ 题咪好权威咯，真系。 IQ 题我系权威。 系啦，话说 仙人啊，仙人嗰啲咧祭祀品咧，系啦，嗱，我哋可唔可以即系嗱？你话生人咧，有阵时你买嘢偷工减料啦、啊，譬如我哋嗰阵时咪试过咧，话拜年嗰啲时代咧，你买嗰啲果篮啊，撞鬼你咯，明明堆到成个花果山咁噶嘛， 哇！佢又食钵仔糕， 系啦，点知原来系水果加钵仔糕，果篮钵仔糕，问你怕未？ 系啊系啊，食到嘅，不过有啲真系真材实料嘅， 有啲有嘅， 哇！攞使大巨橙、啊， 系 D 级就 D 级噶啦， 系啊，攞巨橙啊，直情真系 D 级巨。 巨峰咯， 系啊，咁跟住咧就摺喺个底度嘅， 哦，都摺喺个底， 唔系咁又浪高啊嘛， 即系浪高啫， 系啊， 系啦，咁但系如果有啲就用咗阿祖嗰啲增高鞋嘅，就岂有此理噶啦，系咪先？ 唔系唔好咁讲，各有所需嘅， 系啦，唔系但系佢呃你果篮啊嘛，嗱生人啊，你就已经咁样呃你都嬲猪啦， 系啊，咁做咩？ 死人可以点样呃咧？ 吓？即系嗰啲制品啊！ 制品可以点样呃？ 死咗嗰啲人咧，定系买制品嗰啲？ 梗系买制品嗰啲啦。 其实都系买嗰啲。阿祖你又系嘅。 点啊？ 系咪 IQ 题？ 系啊！你啲问咩问题嚟噶？你啊？ 点样呃咁？ 系咯？系咪即系 home office 变咗咁啊？你有冇着睡衣瞓啊？诶，做紧节目啊？ 你衰啊！头先你得罪咗肥妹仔，你睇下而家肥妹仔几嬲？你惨啊！你得 位 去 上司入翻我？ 你系冇换翻件衫啊？ 佢唔系上司搵位入啊！佢攞钳撬开个位啊！强行伸咗只脚落去踩你而家。 好啊！ 好在你隔得远咋，如果唔系大件事啊！ 系啊，如果我系一个肥，佢系肥妹仔，我系嗰啲死肥仔嗰啲咧，就会你过嚟打我啊！你过嚟打我啊！ 你今日唔够打嘛？ 系 啦， 系啦，我点样呃？当然系呃在生嘅人啦，但系你都系买俾先人噶嘛？系啦， 好似嗰啲咧道具咁样，即系咧成日咧去嗰啲嘅物品交易咧，佢话攞咗钱嚟未啊？咁样，跟住啊攞咗啦，攞咗啦，跟住打开个机会，啪咗，全部咧面头咧都系嗰啲$1,000嚟啊！ 系 咪一百蚊美金？咁跟住咧，下底全部都系假嘅，跟住咧就去呃咗佢咯。 但系阴狮子本身都系假噶嘛？ 唔系我知道，即系话佢冇印度咯，即系咁你有印同冇印都系争啲噶嘛？ 冇印嗰啲良品， 唔系啊！ 你唔好乱咁讲啊！内地嗰个先系正版嚟。 因为咧，你嗱，你有冇发觉咧？喺制品上面咧，你好难同佢拗真假，因为咧有边啲制品系真噶？嗰道桥本身就系假噶啦，系咪先？ 咁系本身就系假 嘛？ 系啊，你估你估。 我估咧係呢一排咧疫情嘅情況底下，所以咧佢哋咧都做咗嗰啲咧外賣啊，或者係網購啊，所以咧就會話咧嗱，你幫我燒啊，嗱清明咧，我哋政府都叫我哋咧就係唔好去拜山噶啦，你幫我燒啲嘢俾嘅嗰啲先人啦、啊、咁樣，定係影咗張相話我燒咗啦咁，但其實冇燒嘅， 哦即 係零成本咯， 即係冇做到嗰啲嘢嘅，唔係 啦， 嗱頭先你嗰個服務嚟咧，其實佢真係買嘢嘅，咁咧嗱話説就咁樣嘅，佢話咧早幾日咧就有人喺咧呢個青松。龙冠嗰度咧就拜婆婆啦，咁咧就由于冇准备定嗰个祭品，嗱可能你话佢都大头虾嘅，唔记得带定去，咁佢谂住就近就买啦。佢就喺嗰度咧嗰个院内咧就买咗一包咧嗰啲衣包，咁啊有个正名嘅系咩啊？ 叫做咩啊？ 借一杯一扶箭奉台上，系啦，原来嗰个就叫扶箭袋， 系 啦，咁啊嗱， 我唔知啊， 系啊，你头先嗰首帝女花，你又终于明白啦， 我以为吓。香蕉啊，咁样咯， 系啊，系啊，其实副箭，副箭系咪即系我又要推荐你咁解啊？真系， 护住先，保护住我先。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再买埋一件咧仙人衣咁样嘅。好啦，咁咧佢谂住咧点做咧？佢就话佢想拆开嗰个衣包。将件仙人衣摆埋落去，佢谂住咧成袋可能一套咁样攞去烧啦，咁样，咁佢就突然间发现啦，里边点解冇金银衣纸嘅？ 哦， 但系衣纸都悭啊，咁衰噶？ 系啦，里边系就有纸，但系冇金银衣纸，佢得一堆啡色嘅废纸。 啊，咪先，即系佢有纸喺度嘅， 佢有纸成包都满嘅， 系， 但系就 佢搵啲嘢塞满咗 佢 嘛， 系啦，系啦，嗱，因为嗱，我哋问下阿白毛田啦，咁如果系金银衣纸，有咩色样嘅？起码都 金银衣纸嗰个系四方嘅， 四方 啦，咁中间咧有橙色同埋金色嘅， 系，令噶嘛， 系啦，咁因为你接出嚟，佢系变一个元宝咁样噶嘛， 系啦，咁佢话喂唔对路， 一张金色，一张银色咁样噶啦嘛， 佢话原来咧正统嘅衣包咧，其实我谂到。一个更加好的名字啊，即系仙人福袋。 啊好啊， 其实系咪 好 似啊？佢即系福袋嚟嘅，因为咧佢话原本呢啲仙人福袋里边会有啲咩咧？会有金银元宝啦，会有溪钱啦，有往生钱啦，有银纸啦，有衣服啦，同埋有一对鞋嘅。 哇，首先原来有咁多唔同嘅钱嘅。 哦，咁而家唔系点收你钱 啫？即系溪钱啊、往生钱啊、元宝同银纸系唔同嘅。 即系我哋有欧罗啊， 系 咯，佢都要买路噶嘛，你明唔明啊？ 原来全部都唔同 的。佢买路同埋俾钱去买嘢又唔同啊嘛。 即系嗱，真系好难分得晒嘅。即系嗱，因为金银元宝啦，同埋往生钱有两样嘢嚟嘅，银纸同溪钱有两样嘢嚟嘅。 系啊，当然啦。嗯 嗱，銀紙就一張張咧，印度係銘通嗰啲嘢樣嚟噶嘛， 有閻羅王噶嘛。 但係溪錢咧，其實似係咩咧？ 即係俾喺側邊嗰啲烏雲， 係啦，烏雲野鬼。溪錢似唔似我哋玩踢顯咧？咪個顯咪一個圓咕碌咧，全部啲報紙黐埋一嚿咁樣噶嘛。嗰啲溪錢係咁 嘅。 嗰 個唔 係 顯 啊， 顯 啊，踢顯啊， 係 啊。 嗰個顯係食嘅。 佢話應該有呢啲嘅，佢話絕對唔會有廢紙垃圾咁樣。咁咧佢話 當面對質。 我 做咩摆啲咁样嘅废纸入去到啊？下面做咩？嗰个银行转咗啊？咁样。 但系咧，可能佢真系咧买完之后先嚟，去到可能去到即系祭祀嘅地方先拆咗嚟入啫嘛。 系啊，嗱，佢事后冇得追究啦，因为买咗出嚟啦嘛。咁但系咧，佢就问翻好多唔同嘅档主咧，因为有记者就 follow 啦，因为摆咗上网，大家都几轰动啊，因为觉得喂清明佳节呢个时候 咁 样，系啦，咁然后咧嗰啲纸扎师傅咧，佢就话哦，应该就咁噶啦。一般呢佢话因为佢成包嘢呢好重啊，佢攞返嗰个图嚟睇呢，佢话一般就唔会用咁多元宝嘅，佢话估计呢店铺呢就唔想用好多时间接金嗰啲金银衣纸，就求其塞废纸就摄咗落去。 哦 即咁样。 哦。嗱即佢好大包，系咪黄色嗰包嘢啊？ 好 系咪黄色嗰包啊？我唔知啊，我想问一下咋。 应该系诶咁样囉，呢包咁样㗎。好似一成包米袋咁大包㗎。上面啊， 我谂我哋大概知系， 系啊，大家都知噶啦，应该 系唔合理噶喎，呢个解说 系啊，都唔啱啊，同埋 时间，咁你冇时间，你咪话俾人哋知， 我冇咯， 如果都系废纸嚟， 唔系再唔系嘅话，我冇嘅，唔系冇时间整嘅啦，唔好意思啊，我你咧就冇时间接，不过我会俾一沓你，你自己接啦咁， 咁啊另一回事啊， 另一回事啊， 其实都我讲唔通啊，你打开门口做生意噶嘛，你 系好衰都系， 系啊，喂，但最惨系咧，我觉得 消委会告佢喂， 唔系嗱。阿仙人会唔会怪咧？ 阿仙 人会唔会怪咧？ 阿仙奴咯，会 系 怒气。 阿仙人变咗阿仙奴，好怒气。呢个你赢，俾一分。同埋阿仙奴咧，佢会即刻话：你个档主系咪利物浦噶？ 系啊，利物浦啊，因为 利物浦啊，而家你慢啲咪慢慢乱咯，你慢乱啦。你唔使咁快噶嘛，你可以慢乱。 我踩到肥妹仔条尾咧，搞到。刺激咗佢啲小宇宙，阿仙奴佢都讲到 系啊 ，OK 啊，真系咩嗱？但系而家令人哋费解嘅地方就系、是，其实严格嚟讲咧，嗰、那个档主如果佢话边个话下边系收嗰只金银衣纸嘅啫。可能我哋呢边系用呢隻啡纸，你点可以知道佢下面收唔到钱呢、 即系佢系啡纸，唔系废纸嚟嘅。即都系一张纸，但系只不过唔系金银啫，系咪啊？ 全即系其实就系啡色咧，似系人哋嗰啲咧，即系抹手指嗰啲咁样咯。 唔系啊，嗰只啡色咧系我嚟。以前我都帮我妈砌过，即系咧砌咗个兜咧，跟住摆啲金银金银元宝上面。 唔系呢啲咯，呢只啡纸啊，似系嗰啲 真系好似抹手指喎， 抹手指咁样嗰啲啫嘛。 就唔系四四方方。 又或者你 觉 得似系嗰啲鸡皮纸咯，即系类似咁样咧，啡色啊。 哇，真系唔得。 唔系，但系如果你话拗起上嚟，你可唔可以同我先？ 冇得拗噶喎。 唔系， 系啊，同嗰档嘢啊。 唔系嗰档嘢咧，如果佢话，其实我哋本店出产嘅金银衣纸系呢个样噶。 何来金何来银呢我又同佢拗下。 啡色嘅大牛啊500元啊。 係啊我要买1000元啊。啊我要买金同银啊喂你讲咩大牛啫。 同埋边个话俾你听呢嗰隻圆咕碌嘅嗰隻溪钱呢其实都系废纸嚟㗎嘛。佢嗰啲纸都系你普通用㗎嘛。 咪咁我爱嚟烧嘅都系咩嘅。 係啊。即系所以佢会唔会有个难处呢就系、是。你又知你先人收唔到 啊？定系咧佢有苦衷？ 有冇消委会咧？消委会个消就用咗消嘢个消啦。 我谂都点样可以啊？ 系啊， 我个先人报梦俾我话佢收唔到啦。佢话你烧嗰啲假嘢俾我，喂咁 系啦。 咁都系事后啫， 大家都 系老吹嘅啫嘛。 我想问而家佢有冇烧到啊？结果 冇啦，佢一打开就见到咁样唔对路， 佢 就唔烧啦。 我怀疑咧，会唔会系而家呢排咧，即系嗰啲叫做即系嗰啲运货落嚟咧，嗰啲叫即系。即系嗰啲陆路 紧张， 系啦，即系可能咧个货冇咁多出咧，所以就诶摄住先啦咁样咧。 系 有冇访问翻嗰档嘢咧吓？ 冇喎，咁然后佢而家就佢系离谱噶。咁而家有啲人就话啦，嗰个 系咪潮流兴环保啊？你帮佢兜下先啦。嗱，嗰只纸质好好嗰啲叫做咩啊？好木色噶嘛。 唔系啊，即系唔系好木色啊？佢嗰啲系 系咯，我就话啦， 系咯， 系啊， 环保咯。 树木系，森林系， 系啦，系啦， 系啦。咪反正我对嗰句， 我哋文青系嚟啊，可能。 其实本来烧俾先人嗰啲，全部都假噶嘛， 系咯， 你好难告佢送假货噶。 喂， 系 我明啦。如果咧有条桥砸出嚟咧，都仲系一条桥啊。如果佢只系画一个桥出嚟嘅话咧，你就会觉得咧呢条桥真系唔得，收唔到货。喂，真系唔好啊！生人就蚀钵仔糕，咁、 啊、 如果仙人嘅话， 唔好咁样啦，即系做翻个老实商人好吓、 啊。似过去，总是最登对。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伴。前是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升起双臂，老病生死，说不想传奇。 神奇嘅，我好中意跟住唱。 哇！你 好 似感受啊，你一拍着我条腰，我就突然之间喺我耳边就啊啊啊咁 样。好难听到噶，咦？我而家想直播咗之后，点样单手大一幅啊？ 影低佢咯，我睇唔到，我觉得我 miss， 我真系觉得你 miss 咗好多嘢，真系 太咗啦， 系 太咗啦。 我头先咧喺度问翻啊，究竟十一点半我有冇帮你大一幅？ 你话你做看护啊，你唔合格啦。阿叔啊，头先有冇帮你屙尿啊？冇啊，冇俾鸭仔你、啊。 就连我问呢单新闻问你，我嗰个都唔记得啦。 唔记得咗， 所以真系要 check 下，我都觉得要。 check 个脑啊你。 系啊，喂，而家咧日本咧呢排咧，我见到好多咧，唔知系咪即系报章搵嗰啲新闻就比较吃力啦，因为疫情 講得多咗啦。咁咧見到日本咧好多智能嘢咧就走咗出嚟喎，咁樣咁啊係啦。咁啊早幾日咧就睇咗話有智能嘅餐廳食肆咧就用咗個智能機咧，咁你就話啊入到去咧你唔會見到有人噶啦，因為佢就已經幫你咧 set 好曬個 program 咧，就跟住就你要譬如要嗰個叫做牛肉拉麵咁樣，咁你撳咗只牛肉拉麵咧，咁佢就嗰個程式咧輸入咗個機械人度，咁佢就已經咧識得我牛肉拉麵，咁咧就要落三個， 就幫你落麵餅，落牛肉， 係啦，幾分鐘就撈起，咁跟住咧落嗰啲咁樣就好智能地咁樣俾一碗嗰個叫做牛肉拉麵你啦。係，咁但係而家佢咧又有第二樣嘢嘞喎。 就有豚肉拉麵啦， 或者雞肉拉麵。 繼續啊，俾你玩一陣先啦。 如果係嘅話，我哋真係可以玩到十二點㗎。 仲有魚肉拉麵咯，係咯，你繼續啦，係咯。 任人魚肉拉麵。 係 咯。好啦，咁佢而家咧就整咗一個咧，佢話咧即係因為即係要多啲希望可以咧就電腦化、電子化，咁佢喺呢個日本郵政局，係啦，佢咧就之前咧就喺呢個東京千代田區嗰度咧嘅總部大樓咧發表咗一個啦，哇犀利啦！佢咧實地測試咗一款由意大利又即系讲声，讲到 意大利， 系啊，就好惊， 有啲惊， 系啊，真系有啲惊， 系咯， 咁嘅智能機械郵差，等等。 你是一封信，我是邮差。 邮鸡得唔得？ 样样都要。 你是一碗饭，我是一个邮鸡啊。 可以啊，你本身就系邮鸡啦，你邮筒添啊你。 好啦， 你是朱千雪得唔得？你是朱千雪，我是好咧，你继续讲咧。 即系唔系我系想接你噶，我系想接噶。 想冚佢定接佢啊？ 我谂点解会系？ 你唔好谂住 home office 咧就可以懒散，你系咪啊？仲系着紧睡衣啊？ 你做咩？你成日都望 谂 我着咩衫，做乜嘢啫？你 佢根本就冇着到，你唔好成日 话 佢有着啦。 喂，你估呢个智能邮差咧有几咁智能啊？ 哇，好阔呢个范围。 咁你未谂？ 意大利喎 ，OK， 佢 一路整送整意大利粉，一路咧就顺送。咁所以咧係好勁嘅， 郵差叔叔， 佢嗰邊講日文㗎，我喺嗰個 Jaimas， 應該係佢識得分你啲有冇貼郵票，有冇足夠嘅郵資。 啊！呢、這個都可能啱喎，而家我哋未玩 好多郵資啊！ 我睇到你有好多，你太多添。 如果你係過重嘅話咧，跟住就要 我又過重啊！ 係咯， 係嘛， 係啊！ 哦，即係你覺得佢有咁細分到呢啲事嘅？ 如果唔係，咁點叫智能咧？ 我估佢可以，因為佢係機械人嗰啲 friend 嚟噶嘛，佢會知道嗰個係咪一個危險品。 哦、 有陣時咧，咪話有啲人寄啲白色嘅粉末啊，跟住好驚啊，寄個炸彈啊嗰啲咧，好驚嗰啲咧，佢可以幫你做埋呢個好似緝毒犬咁樣啊。如果你寄一啲咧違法嘅嘢，佢係會知道嘅。 哦，唔係啊，我估咧應該係 kind 啲嘅。其實佢呢個智能郵差咧，係要有一個人肉郵差同佢一齊行必嘅。佢只系负责帮佢孭住个邮袋嘅啫，都系要个人肉邮差咧。喂，停下喺呢度啊！14013，跟住就要自己人手抄翻啲信出嚟。 嗱，而家我哋香港邮差好阴公猪噶，拎住嗰个咧，重死能登。不过好彩，我见到而家佢有嗰啲买送车咁样咧，就帮佢拎。 可能系咁样嘅，又或者如果我哋用香港咧入信箱嗰个概念咧，可能个智能邮差咧，佢可以自己咧可以伸只手入去咧，咁样就摆个信落个邮嗰、那个邮箱里边。 哦，咁样，其实咁咧，你就可能谂得多咗多过佢哋啊，因为咧，即系可能咧，嗰、那个叫做智能邮差咧，佢就只系可以做到一样嘢，就系话咧，佢会帮你啊。哎，佢系帮你派信，佢真系帮你派信啦。咁但系问题，帮你派信佢点咧？佢系自己识搭 lift 噶。 佢、哦、 因为咧，即系佢会用平板电脑咧输入你嘅地址啦，譬如你广播道30号，哦，嘟咁啊 set 咗呢个资料入去之后咧，咁、那个机械人咧佢就会自己揾路啦。 咁使唔使敲门啊？ 甚至乎，嗱，即系咁样嘅。 咁咪要好高咯？如果唔系，点揿钟啊？ 啊！你真系谂得到嗰个高度问题、啊， 即系你知道阿祖 真 系 好明白嘅， 好紧要噶。唔系佢可能伸长只手咧， 唔系啊，咁可能佢可以有好似嗰啲升降台咁，可能有得高同低啦， 系咯系咯。 咁咧跟住咧佢就咧识自己揾地址啦，咁机械人仲会自己识揾路啦，甚至乎咧去自己搭呢个升降机啊，唔同楼层佢都识得去应付啦。譬如3楼 B 咁样，跟住佢就揿3楼，跟住去 B 室咯咁样。 但系佢系咪净系识搭 lift 唔识送信噶？ 咁 都未讲到佢送信嗰样，佢自己敲门啊，跟住 佢个邮件就喺佢嗰个身嗰度噶啦 嘛。我知啊，咁佢点样去到一楼 A？ 佢去到 A 座咁，跟住点啊？佢识得自己认嗰度就系 A 室啊？ 哦，即系咁样嘅。 嗱，佢又冇写啊， 佢又冇咁仔细。 最后都有个人肉邮差隔篱 嗰对门度。 所以其实佢一个唔系智能邮差，系一个智能搭 lift 机械人啫嘛。佢冇话佢识送信啫，你话系咪先啊？ 你可以咁样话佢噶。 我帮你问下邮差啦。 多云，有几阵骤雨，晚上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53点，跌938点，成交金额1,009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670点，跌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6点，跌19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8跌3.2，中国平安70.1跌4.35，建设银行5.89跌0.1，阿里巴巴168.5跌4.5，港交所207.8跌14蚊，美团点评71.95跌3.6。中国人寿12.14跌1.38，融创中国29.5跌3.3，汇丰控股系44蚊跌5.5，友邦保险60.95跌3.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67，英镑8.939，瑞士法郎8.009，澳元4.329，加元5.309，新西兰元4.307，欧元8.4651。每百日元港元7.1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023。日经平均指数报16,413点，跌313点。港金现价报13,64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1美元，卖出1,4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面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去沙田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封路方面啦，九龙城贾丙达道由于有爆水管啦，现时介乎后黄道至到狮子石道嘅一段贾丙达道东行啦，去观塘方向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我是思芬，我不只是周末有情人，我都很关心屋企人的。我会不时提他们要预防病毒散播，就要妥善保养排水渠管，定期倒水入 U 型渠，然后每星期将半公升水倒入所有排水口。万一排水口遇上漏水有臭味的情况，一定要找合资格人士检查和维修。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地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时刻 DSE。 今年2020年 DSE 考生要面对唔同嘅挑战啊！ 除咗基本考试装备之外， 仲要全程口罩， 仲要入市场量体温，好担心啊！ 唔使担心。 今个星期六找到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博士，同大家加油之余，仲有提提大家今年特别应考小贴士。 约定大家星期六晚上八点， 听住 Radio 2， 奋发时刻 DSE， 吴宝成、 刘莲，同学加油！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尔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讲下天气。 23度气温，相对湿度86%啊！直播室有桂花田，有曾志豪啊 ，Home Office 嗰个有黄耀祖。 冇错。啊，我使唔使开股？我哋头先嗰条 IQ 题啊。超人同埋神奇女又一齐做掌上压， 你 点解一个留低一个咯？我等翻阿家居做一齐嚟开股啊！ 呢、就是、个时候我哋有佢啊，豪雨露。 豪雨露，爱的故事啊！ 星的光点点洒于午夜。 以前你讲爱的故事，就梗系同你老婆讲爱的故事啦。不过到而家呢一个时代咧，我嘅爱的故事都系要嚟自两个儿子。仲要有分别嘅噃。以前可能你希望嘅就系话啊，如果咧我小朋友咧爱我就好啦。为什么你会怕个小朋友不爱你呢？可能是你现在自己大过了，你发觉你爱你家人都少了。但是当我有两个小朋友的时候，我发觉这个爱的故事呢就已经变了。啊、哥哥啊，你可不可以爱啊细佬啊？啊细佬，你如果爱啊哥哥这样就好了。所有有两个或以上小朋友的家长，我想你现在都会很担心一样东西，就是啊，究竟无论是两兄弟好，两姊弟也好，或者两兄妹有什么都好呢，究竟你希不希望他们有这么多的身体接触的呢？因为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你会发觉他们每一天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呢，他们一家一家埋呢就会吵啦、闹啦，同埋打交的。是不是打者爱也其实是在小朋友身上会见证到的呢？ 春风轻吹点点火花趁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 而且呢，我发现了呢有一个的特征是怎样的呢？这个特征呢就是其实他们是犯贱的。特别我见到曾小 B， 他已经作为一个哥哥，他那种犯贱的程度呢就是他好地地他不肯行埋呢，只是跟我小朋友啊跟我细佬玩的。他一定要过去怎样呢？搞他啦。一定要攞啲玩具去撩佢嘅颈啊，捉佢只手啊，或者咬佢啦。咁然后咧，到我细仔咧，嗱，你唔好睇佢啊，啱啱两岁生日咋，佢而家识得反击嘅。佢而家咧每一日都会拎住佢好中意嘅一个大笨象，嗰啲林花嘅公仔咧。开头我哋话点解咁中意大笨象嘅？佢而家咩英文都讲得唔正，喺呢个讲得好正噶。佢成日都会讲 elephant， 哦，你又想攞个 elephant？ 咁点解佢咁中意呢个大笨象咧？我哋后来先知 道， 因为呢一个 Evan 咧，呢个 Evan 啊，佢有个好大嘅象鼻，嗰个象鼻简直系佢天然嘅手柄啊！佢拎住呢个 Elephant 啊，佢就经常可以焚啊！我终于明白佢 Evan 其实就话你过嚟啊，我就焚你，系咁打哇！阿曾小 B 虽然系哥哥咧，但系好明显系一个傻哥哥嚟嘅咯，成日走埋咧，俾人打到咧冇还击之力，然后就诶乜鬼啊？哦，原来你就诶，佢就瞓，加埋就诶瞓。每次都系要咁样打交，仲要每次我发觉都系要帮我哥哥多啲，真系太渣。虽然佢身材高过细佬，但系似乎反击能力啊完全欠奉啊！ 遗传咗阿爸优良嘅呢个临善嘅传统啊。所以你话啦，当你见到咁嘅情况，你可能就会觉得惨啦。两兄弟可唔可以爱对方多啲咧？佢哋可唔可以互相友善啲咧？不过当然啦，你又真系多虑啦，父母。有几次咧，当妈妈可能准备咗一啲咧好美味嘅甜品嘅时候，可能系唔知咩鸡蛋仔啊，又或者一啲雪糕嗰啲咧，咁我记得有一次，我老婆佢仲系非常之自信咁样走埋就话：细佬，请妈妈食一啖啊！系点解佢会咁讲咧？因为爸爸啱啱失败咗啊嘛，爸爸话细佬请我食一啖咧，佢俾我食柠檬，妈妈就好有自信走埋嚟，妈妈请食一啖。哦，点知细仔竟然反抗，冇俾到佢。正当我哋呆咗嘅时候，我哋就讲一句：咁请唔请哥哥食啊？请，系啊，佢识得讲个请，一口就将啲零食扎咗落哥哥个口里边。嗰一刻，你突然间发觉移情别恋，原来我哋嘅地位已经不保啦。不过咁啊，高兴嘅系两兄弟自己互相亲爱啊嘛。 东风吹走几多个月夜。为何场面的他欠缺注视？ 为咗解决佢哋打交嘅问题，我甚至乎特登攞咗一啲咧，兄弟之间成长互动嘅古仔书，当中咧有一个图画书咧咁讲嘅，佢就话：哥哥啊，你而家咧见到你有个小弟弟出世咯，佢而家又唔识玩，又唔识同你去到倾偈，不过佢好快就会大个噶啦，你哋一定要好好相亲相爱，因为咧你哋系。呢一世都唔会分开嘅兄弟嚟噶。 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 大人咧读呢一段古仔嘅时候，其实唔知道会唔会有啲 Sam 虚嘅咧？我承认我有啲 Sam 虚，因为点解咧？你而家当然就梗系希望佢哋两兄弟就吓继续有呢个爱的故事，好好睇睇，不停咁样相亲相爱。但系你望翻咧喺大人嘅世界。你揭开港文版又有，娱乐版又有，财经版又有，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啲咩兄弟反目啊，兄弟脱离关系啊，又或者有阵时成日都话咧，哎，好耐冇见个细佬咯，又或者话阿哥话，哎呀，不原来个细佬有啲事发生咗，我都唔知咩，跟住你就会有啲唏嘘，佢哋会唔会记得而家呢一段童年，你喺度佢喺度瞓，你哋互相食对方嘅零食。夜晚鍾意卷埋一齊喺個被竇度瞓覺，甚至乎記唔記得爸爸同你講過呢一個故仔啊？兩兄弟，你哋一定要相親相愛啊！因為你哋呢一世都唔會分開嘅。希望呢個愛的故事可以喺佢哋身上面有上集，仲有下集。 不知每晚想你十次百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極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續這故？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小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百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真系好开心啊！今日。 每次戴 headphone 都俾人笑啊，陰公。 佢而家喺度 自救緊，因為我坐喺度咧， 我大咗啦， 我一望住佢，究竟點樣自力更生？係啊，係要咁樣嘅，冇辦法啦。 係啦， 維持住呢個狀態幾耐啊？曾志豪， 我諗都係幾日嘅啫，因為其實我又係做完嗰啲嗰啲治療啊、小手術咧，咁啊佢而家有啲刺激發炎嘅作用，咁啊好快應該就會哇反手即刻痛到咧，真係冇嘢嘅 ，OK 嘅真係， 唔制自己啊 嚇，唔制啦，係 喺屋企度幫你打氣，你聽唔聽到啊？ 聽到聽到，係啊，你幫我攞隻手開下佢啦。喂，頭先我哋又想開股啦， 係啊， 神奇旅合同， 我聽到你哋講啊， 係啊，但係未開股。我等埋你啊！你估到未啊？ 我估唔到啊！我呢啲 IQ 题我都话我从来都估唔到。 你本来谂嗰样系衰嘢嚟噶嘛？ 衰嘢嚟嘅。 佢呢个好嘢嚟噶。 男性同埋女性嘅性征咯。 系咯，唔系 有两个窿，一个一个窿咯。 啊！但你用男同女嘅特征系啱噶，因为咧，其实个答案系咩啊？ 系咩啊？ 因为咧，超人大力啲，单手做掌上压，神奇力用两只手啊，所以嘅一个唔系一个窿，一个两个窿啦。 你呢啲咪唔啱咯？政治唔正确啊？边个话女士一定要两只手做掌上压噶？喂！佢神奇女俠喎，佢一隻手都得啦。 冇人叫你去推斷嘅，答案就係咁就係咁啦。 O K O K， 你就好中意我桂花田啊！你講， 你今日嚼咗佢啊嘛？ 咧，你夠膽你過嚟打我啊？ 你今日細肥妹仔俾人嚼啊嘛，真係。 係啊。 O、okay, K， 喂，不如講話洗銀紙啊？咩叫洗銀紙啊？ 係啊，真係攞啲嘢去洗咯。 係啦、啊，真係洗銀紙喎、 啊。洗完手再洗銀紙。 係啊。你知唔知道可以洗銀紙、 哦？你有冇睇到嗰張相啊？ 係啊， 我有睇到嗰張相咧， 真係激動啊！真係， 真係父老大笑係咪？ 係啊，仲要係嗱，今次就唔係嗰啲咩內地啊乜鬼喎，香港喎、 啊，係啊， 自己洗銀紙喎、啊。阿祖，其實你係最有條件同我哋做呢個實驗噶。 咩意思先？ 咪洗銀紙 咯，講清楚。 因為你係嗰啲西瓜大笑咧。系啊，你似系西瓜大少，可以洗银纸喺屋企。喂，同埋 我系攞出去买嘢嗰种使钱嘅啫。 哦耶 ，OK OK， 嗱，因为咧佢就话咧，呢个将军澳啊嘅 Facebook 群组里边咧就 upload 咗一张相，咁咧嗰人就话啦，你哋咧有冇好似我咁样咧会洗银纸同埋洗水果噶？其实我真系谂唔明。佢洗銀紙，點解佢隔離個拼盤係洗水果嘅咁樣？ 佢覺得呢兩樣嘢都好值得洗咯。 係啊，可能佢個定係一物二用咧。因為如果大家有見到嗰張相咧，我哋而家講緊嗰張洗銀紙咧，佢係真係話佢不嬲都有洗錢幣嘅習慣，佢會將每一張紙幣洗乾淨之後，再將佢晾乾。佢用咩嚟洗咧？洗潔精。 咁系咪真系有洁癖噶？我想问。 我谂呢个应该都系洁癖到不能再吓。 其实咧系嘅，钱系即系，尤其是咧我哋香港 咧，系污糟嘅。 嗰个钱，因为我哋街市啊嘛，我哋要接触街市咧，有时候咧嗰啲即系肉档，佢切完嗰、那个斩完嗰个猪肉咧，跟住咧就攞嗰只猪肉手咧就去掂嗰啲钱啊。 系嘅。 咁所以咧，我哋譬如去街市嘅鱼档啊，或者系猪肉档、牛肉档都系噶啦。咁所以啲钱系比较污糟。 系啊， 我觉得不分国籍、不分地域噶。即係我覺得錢本身就係一種我哋叫流通嘅貨幣， 冇錯， 即係代表住有好多人都會用，同埋簡單嚟講，件事係冇人使噶嘛，你應 係啊， 所以係 正常 係 唔會使噶嘛，係啊， 所以你嘅銀包其實係極度污糟噶嘛，講緊 係 啊，要消毒噶嘛， 即係特別係嗰啲紙幣咧，你摸嚟摸去咧，正所謂咩啊，一張紙幣就千人摸。半个硬币就万客床啊！即系你咁样拎嘅话咧， 好 诗咧，系啊，咁 系咪真系有条咁嘅诗噶？ 有条咁嘅诗，发现咗系咪啊？ 即系喺 边区啊？ 原本系一箱玉臂千人枕啊，半点珠唇万客上。我将佢改咗啫，系啦，就更加凸显我智慧咯，同埋我反应快咯，咁样系咪咁样自吹自擂咧？系啦，咁咧佢呢个网民咧，佢就话冇啊，我有呢个清洗纸币嘅习惯啦，佢仲会咧连水果咧都买翻嚟洗嘅。嗱，老老实实洗纸币本身已经够夸张噶啦，但你都仲可以话咧，因为真系见污糟啊嘛。即系佢系咧会将佢晾喺个洗衫桶度咧，然后逐张银纸咁样洗啦。咁但系水果， 喂， 水果梗系洗啦， 攞洗洁精。 唔系佢可能咧系讲紧用即系食用洗洁精。 我都有嗰只。 系咯，你仲有小朋友一定有呢啲噶啦，我都有噶。 但系你而家有冇用啊？ 有啊， 我真系 我都依然有买噶。 我虽然有买翻嚟，不过而家唔使我洗啦。但系我都好难坚持咧，每一次都攞个嗰啲叫做食用洗洁精咧嚟洗嗰啲衫。 如果你食埋嗰啲皮嗰啲咧，就会用嗰、那个即系譬如嗰个果咁啦，士多啤梨就好难嘅，你就用盐水就。 系啊系啊 咁但系譬如你橙啊或者苹果啊或者系 榴莲咯， 系系嗰啲啦，系啦，你就 榴莲我都觉得你就会咁讲。 系咯， 头口食嗰啲我真系会攞个擦咧，头嗱攞嗰啲叫食用洗洁精洗佢咯。 系 系啊 ，OK 嘅。 我即刻觉得自己劲污糟喎， 梗系污糟我哋 就算系譬如嗰啲食水果嗰啲咧，咁当然啦，你唔系连皮食嗰啲，你唔会去洗一下条蕉噶嘛，系咪先？ 系 搣个蕉皮噶嘛，但系其他嗰啲譬如苹果可能会连皮食嘅，其实我真心喺水度冲一冲，捽一捽，我就觉得系洗完咗噶啦。 系啊，嗱呢个网民咧，佢就话啦，佢虽然都惊银纸会洗烂啦，但佢更加惊咧病毒会惹俾屋企人啦，所以咧佢就每张银纸就会洗啦。 惹俾即系大红噶咋， 唔使再嚟噶啦。其实 I Q 系够噶啦，系啊， 好高啊， 系啊。咁所以咧嗱，第一咧佢就逐张晾啦，同埋第二咧，原来佢特登买咗部咧洗水果嘅专用机器。 有一啲咁嘅機器， 係啊！佢話未到貨啫喎， 即係洗碗碟機嘅 fans， 洗水果機。 我就其實應該你哋兩個知道再多啲啊，因為阿祖啊咩機械嗰啲咩你嗰啲咩鑽石水你都有飲過噶嘛？ 唔係啊，我淨係得呢一個啫嘛，我當飲用水啫嘛。 但係佢而家呢個咧係洗水果專用機啦，我真係未聽過，我諗住揾一揾嘅。佢就話冇辦法啦，所以咧唯有焗住咧就用普通洗潔精嚟洗住生果先。嗱，其實佢用普通洗潔精嘅啫。 哦，係咯。 佢都唔係用嗰只天然。嗰只 唔 得噶， 得 噶， 因為嗰啲真係化學嘢好重噶，叫嗰個人真係唔好停一停諗一諗啊！ 同埋你知唔知佢本來想點洗水果啊？我覺得真係大家要留意一下。 點啊？ 呢個網民咧曾經諗住將啲水果咧擺落膠袋裏邊，再攞酒精去噴。 啊！佢 咩事啊？ 佢真係好驚喎！ 佢唔好食啦。 嗱，我覺得驚係一件事，但你要驚都要用一個啱嘅方法噶嘛，係咪？ 係啊， 個方法係可能仲危險噶喎。 因為喂酒精，你都唔可以含落肚度噶，你有啲化學成分噶嘛。佢話原本就諗住攞酒精咧噴，即係將個水果咧擺落膠袋裏邊，然後咧再攞酒精噴，即係好似喺裏邊咧， 即係 薯條咁樣 啊， 焗佢。喂，咁但係跟住你點食啊？ 喂，其實佢真係好係太過分。担忧我觉得佢应该咧暂一暂停佢呢啲行为啊，同埋点解佢自己 share 喺摆上网？ 佢自己摆上网噶咋？佢会唔会系咁样谂啊？谂住将啲菩提子都摆落个篮嗰个袋里边，再喷啲酒精就变葡萄酒啦？ 系啊， 系咪咁样咧？ 跟住再浸埋落去。 系啦，即系如果唔系咁，佢嗰阵味真系唔掂噶。咁所以有啲专家都同佢讲咧，就话其实又唔使咁惊嘅，批皮咪得咯。 我觉得佢连批皮呢个动作都唔系，即系佢觉得佢可能连皮食系健康。喂，会唔会佢睇得新闻太多咧？就系讲紧咧话大陆咧，佢都话会咧有一批钱咧系会销毁啊，因为咧佢话咧而家啲毒咁犀利咧，咁佢就销毁啲钱，再引新人纸，跟住可能佢咪见到啲新闻吓，连佢哋都咁啦，所以我哋乜都要消毒啊咁样。 唔系惊嘅，佢话之前咧 太过分啦呢个。 有啲就睇埋话英国原来佢哋都有嗰啲叫做研究报告咧，都系话有几咁污糟咯。即係嗰啲銀紙啊，又有十幾種唔同嘅，即係嗰啲細菌啊咁樣咧，係咁咪？但係呢個時勢咧，唔知道大家阿祖啊、阿田你有冇留意？可能你身邊有啲人咧，佢真係會比起你係緊張多十倍㗎。 啊有啊有啊，佢乜都掛咗喺嘴唇邊嘅。不過咧，我有個朋友咧，佢 send 咗信息話咧，佢話喂，阿袁教授都係話咧，教用洗潔精洗水果喎，佢話得閒睇睇啊。 可以用洗潔精啊？即系唔系用我哋普通水洗嗰只？ 应该系用食用嗰啲洗洁精啦，因为大家知道有食用洗水果嗰啲噶嘛。 系啊，我咧就揾咗咧，你头先话洗水果专用机 啊，我都见到啊，我都见到 系点嘅咧？ 系啊， 其实个样咧是就似一个电饭煲咁样嘅， 系。 跟住你就打开咗上面个盖之后咧，佢就话咧，不论系令到你食蔬菜啦或者水果啦，都可以有一个解毒嘅功能。唔单止咧，你摆咗落去之后咧就可以杀除细菌啦，另外可以保持营养，最重要系咩咧？可以降低嗰啲激素啊！ 系啊系啊系啊！ 呢样嘢系令到几多人几惊。 佢好似洗嗰个眼镜咧，我哋都系摆个 冇原理似嘅， 就咁啫嘛。 系啊， 依家我之前见过咧，有一个咧喺嗰啲大型嗰啲百货公司咧，佢哋有一部机器啊， 系 帮人哋咧，就算你买咗嚿猪肉都好啦，猪肉都要洗噶嘛，系咪？ 哦， 咁啊，嗰种嘅洗法咧，好似有条喉咧插咗落嚿猪肉度入边度咁样嘅咧，跟住咧就系可以咧令到佢嗰啲激素咧就洗咗。 出嚟啊，浸過嗰嚿豬肉嘅話，咁啊會好啲。 但 係對於一啲咧，我有嗰陣時個朋友就係佢曾經試過有癌症嘅，跟住咧即係康復咗之後咧，佢就會用呢一啲液類型嘅嘢咧去洗佢所有食嘅嘢，覺得嗰樣嘢都好似相對地比嗰啲用洗潔精洗就合理啲咯。 嗯，不過我哋 諗，不過要睇一下係咪真係堅得咯， 同埋如果你去到銀紙都要咁洗咧，我就好想問下嗰個網民咧，咁佢係點樣攞啲銀紙咧拎出去咧？佢會唔會逐張咧都攞保鮮紙包住，然後先至拎出街度使用嘅咧？如果唔係嘅話，都係會污糟噶。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外国地区到港人士强制检疫14日嘅措施，凌晨起实施，为期3个月。今日有多班国际航班抵港，唔少海外留学生都提前返港。有人话担心自己受感染之余，亦都担心传染俾家人。亦有人话会先到酒店暂住隔离14日。咁至於一班原定昨晚9点左右由澳洲抵港嘅航班，延遲至到凌晨3点之後先抵港，乘客成為首批接受強制檢疫嘅人士。有乘客話感到無奈。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示，已經接獲8间單堂式嘅本港酒店主動聯絡，可以提供房間俾回港需接受強制隔離人士入住。大約可以提供過1000间房間，政府可以同酒店合作，承諾包底，保證70%入住率。醫學界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認為，從外地返港人士在家居隔離絕對不理想，容易交叉感染，政府不妨盡早同酒店業商討檢疫安排。立法會大會因為人數不足留會，其後復會。會議朝早原本是審議由政府提出涉及大約2159億元的臨時撥款決議案，建制派批評留會將導致公共服務暫停。大會在朝早11点復會，期間再有民主派議員提出點算人數，其後會議繼續。平機會主席朱敏健表示，平機會已經接獲近600宗同餐廳拒絕招待內地客或涉及歧視的投訴和查詢，當中食肆不接待港普通話人士佔最多，亦有涉及酒店拒絕招待港普通話人士以及不給醫護人員入住。朱敏健致電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他表示如果被投訴的商戶只是表明不招待港普通話的人士，未必構成歧視，但如果食肆不招待內地人，但招待同樣講普通話的馬來西亞人，就可能涉及歧視。他又舉例說，如果華人同歐美人士只是不招待華人，有關投訴可能成立，但具體個案要逐一審視。他呼籲在疫情之下，大家不應該執著抗拒一些人，應該齊心應付疫情。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晚上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44点，跌946点，成交金额1,02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670点，跌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6点，跌193点。跟住有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8跌3.2，中国平安70.05跌4.4，建设银行5.89跌0.1，阿里巴巴168.8跌4.2，港交所207.8跌14蚊。美团点评71.9跌3.65，中人寿12.04跌1.48，融创中国29.55跌3.25，汇丰控股44.1跌4.5，友邦保险60.85跌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7，日元109.53，瑞士法郎0.97，澳元0.558，加元1.464，新西兰元0.555，人民币7.081，英镑对美元1.15，欧元对美元1.089。日经平均指数报16,461点，跌265点。港金现价报13,640蚊，跌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5.64美元，卖出1,46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何雁诗，隔咗3年半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啊？ 哇，好似我已经变咗第二个人咁啦，好似同我以前讲嘅嘢，我都唔记得嗰个系边个啦。 我系何雁诗，想知道我同3年半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香港人共同进退， 谁同进退，谁人归罪，谁曾写看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 呢年嚟望住电话，香港人多咗好多忧心嘅时候。电话传嚟嘅有社会运动嘅画面，有排队买口罩抢厕纸嘅画面。一幕一幕令卡拉觉得佢哋想用音乐记低，与香港人共度共勉。祝福卡拉、iPhone、Soho、田池、朱林。 以赤躯方讨国力，守得清。 编曲有 Kala 加上 J1N3， 监制有 Alvin Lang 加上 Kala， 今个星期新入榜第20位 ，Kala 进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老婆，你做咩闩晒窗仲封埋边啊？ 哎呀，出面细菌咁多，我怕佢吹入屋嘛。 哎呀，我唞唔到气啊！ 唔使担心啊，我 买咗几樽纯氧气。 妈，高浓度嘅氧气啊，会增加发生火警或者系爆炸嘅危险噶。 咁我而家唞唔到气点算啊？ 我只得同你人工呼吸啦，嚟啦。 妈，乜你系核准嘅工人嚟嘅咩？ 详情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密闭空间陷阱多，安全措施要做妥。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工商胶纸 有 报， 净系揾到嗰啲毛巾啊、床单嗰啲得唔得啊，家姐？ 都可以啦。晒全屋嘅窗未？ 删晒啦。 OK， 好，我哋可以开始。 家姐啊，得唔得噶咁样？ 冇问题啦，细佬。 唔得噶，家姐，但其实我好惊，我觉得会俾人闹咯。 点解会啫？我哋做紧一件好重要嘅事啊，快啲啦。家姐， 家姐啊，喂啊，你去咗边啊？ 哎呀，喂，喺你面前啫，打死你咩？咁就踩落嚟。 我见唔到啊嘛，家姐啊，我好惊啊，好黑啊，伸手不见五指咁啊，我点会睇到你、啊？ 得啦，你摸住家姐咪得咯。 好啊，好惊啊，摸住你仲惊啊。 得啦，喂， 开灯啦，点解唔开灯啊？ 喂，你个仔，你咪嘈啦，你而家差唔多喺呢度啦。 你两个搞乜嘢啊？ 阿 爸， 我问你两个搞乜嘢啊？ 你冇搞啲乜嘢啊？ 做咩攞啲毛巾啊、床单啊封住晒啲窗啊？搞到成间屋黑麻麻做乜嘢啊？ 嗱，阿爸唔关我事噶，家姐要我咁做噶咋？ 细佬，你咁样噶？ 我讲嘅全部都系真话，冇讲大话。 我只系想喺将屋企变成一个无疑嘅密闭空间，阿爸啊，绝对咧啊，即系拒绝呢个外界所有嘅骚扰，等我同细佬可以专心啲做功课同温习，我哋系乖噶。 吓 啊，我哋系乖噶。 我有十几年冇听过你想温书同做功课咯，你转性啊，衰女。 阿爸，我哋几岁啫？ 啊，几岁？ 系啊， 你家姐啊，留我班十年噶啦，细佬你唔知啊？ 哎呀，睇唔出，佢都系天生同老院嘅成员。 一嚟就老咯，同老咪就系一生出嚟就老咯。 都系黐阿爸你柒，你好就系咁话我啦。 密闭空间，你哋知唔知乜嘢系密闭空间啊？ 阿爸爸呢啲我咩都识噶，我好犀利，我读书第一名噶嘛。 嗱，咁叻嘅。 系啊，密闭空间咧就例如嗰啲围封咗嘅排水渠啦、污水渠、沙井、隧道、泉槽、坑槽、喉管、烟道、炉窝，又或者通风唔好嗰啲房间咧，都系叫做密闭空间噶嘛。 锅炉啊，系锅炉啊， 所以话 啦，你炉窝啊，头先你 系啊，系啊，我哋一齐阅读障碍。 你读书啊，即系跟住你家姐咁，你咪出事咯。 我就话佢冇事。 你哋喺嗰啲啊密闭空间工作，知唔知其实有机会产生咩危险噶？ 唔会有危险噶，系黑啲暗啲，黑麻麻睇唔到嘢啫嘛。我开翻两灯就冇事噶啦。 家姐啊，阿爸而家问紧啊，喺真正嘅密闭空间里面啊，会有啲乜嘢潜在危险？唔系头先我哋自己封住嗰啲啊。 即系我点知道？我又冇入过。 阿爸，我又知道啊。 你又知啲咩啊？ 你系咪觉得好引我嗰啲咩耳骄傲啊？ 系啊，引以为傲啊。 系啊，就系呢四个字啦。 弥补咗你家姐嘅不足啊。 我系英文噶，我好 proud of you 啊。 系啊，嗱，我知噶。 你做咩夸我啊？ 因为咧密闭空间里面咧，可能有一啲嘅易燃气体啊，过量嘅氧气，又或者系高浓度嘅粉尘咧，都会好容易引致火警或者爆炸噶。系噶，而高温嘅环境咧，就会导致人嘅体温上升去到危险嘅水平。密闭空间之中咧，亦都会有机会存有一啲嘅有毒气体啊、烟气啊、蒸气，又或者氧气不足咁样。 有冇冤气啊？爸爸成日咁话妈咪嘅， 系咩？ 你就嘥气啊！我话你听。 总之好紧要噶，呢一啲咧唔同嘅有毒气体咧，会令到工友丧失知觉或者系窒息噶，严重嘅话分分钟会冇命添噶嘛。 乜啲工友咧入去呢啲密闭空间做嘢，会有咁多潜在嘅危险噶？咁工友可唔可以做啲咩嚟保护自己？好似而家咁，我哋个个都保护自己噶嘛。 我知道啊，嗱，可以嘅话咧，咪应该要尽量避免进入密闭空间度工作咯。 即系我都知啦。 咁你要肥啊，唔想食咁嘅嘢啦嘛，即系咁。 所以咪系咁肥咯。但系呢啲唔同嘅密闭空间咧，你可以睇下有冇其他方法可以进行工作啊嘛。例如，如果喺外面度进行工作，咁咪得咯。 搞笑啊！ 佢哋笑我一把， 避唔到，一定要跌落个窿嗰度，咪即系咁讲，要去嗰啲密闭空间嗰度咧。即系譬如阿爸佛，我哋去黑房嗰度啊，咁我哋都要噶啦。 咁点啊？吓，咁咪要订立实施安全嘅工作系统咯。仲有啊， 好多套噶，有 好多套噶，一套噶工作之前啊，要制定适当嘅应变计划添啊。 吓，咁安全工作系统系包括啲咩呀？爸， 唔使估，你哋都知道，我就系会识答噶啦。等我话俾你哋知啦。 你有乜都知道啊？ 系啊， 去厕所先。 好，你可以去厕所啦。首先啊，你要委任一啲合资格人士，就密闭空间嘅环境以及咧要进行嘅工作同埋活动咧进行呢个危险评估。 哦，我哋即系好似平时喺学校咁样啊，我哋成日考试都有危险评估。 考试有危险评估？ 我考试仲危险啊！ 考试老师见到你冇翻就。知有危险啦， 但更加紧要嘅咧，就系要利用呢个危险评估嘅结果去确定同埋执行咧所需要嘅安全措施，避免嗰啲工友咧受到危害啊嘛。 细佬，点解你讲亲呢啲资料嘅时候咧，你正经咗咁多？我唔知道，以为你系我阿爸啊！ 阿爸好正经咩？我不嬲都觉得爸爸唔正经噶。 啊，系啊，佢一向都唔正经。咁我想问一下啦，揾合资格嘅人士进行呢个评估咧，咁啊，使唔使一定要揾合资格嘅工友咧，先至可以去呢啲密闭空间做嘢噶？ 梗系要啦，阿女啊，我话你真系。 真系咩啊？真系好叻啊，咪啊！ 生你出嚟，我真系后悔 换 两根叉烧啊！ 系阿妈生嘅， 嗰啲叫核准工人啊，女。 哦，咁啊，咁核准工人同合资格工友啫嘛。 问你细佬。 咁核准工人。 问你细佬。 系咪需要合乎啲咩条件先做到？ 都话问你细佬咯。 好简单呢个，咁简单我梗系识。答啦， 你可以 问 自己 IQ 160啊，唔系啊，阿爸，你个肾冇事嘛？ 冇事冇事。 嗱，记住啊，核准工人咧要年满18岁，仲要接受过咧正式嘅安全训练，同埋对相关工作有充分嘅经验，先至可以成为呢个核准工人噶。 哇，咁我哋要10年后先得噶喎。 可能要啊，嗱，你都唔止啦，系咪？你其实18岁，你扮8岁啫嘛喺度。 你走咗好多年堂噶啦， 系啊。仲有啊，嗱， 阿爸，你成日话饮嘢要走糖，健康啲啊。 系嗰啲核准工人，仲要啊，一定系由经由劳工处认可提供训练课程嘅机构颁发咗证书俾佢哋噶。 哦，原来你讲完噶，唔好意思啊，细佬、 啊，我而家咪讲晒咯。 我喺厕所都要冲翻出嚟、 啊， 我话俾你听。 好啊， 如果危险评估确定现场嘅环境有特别嘅限制，有关工作人员嘅体型啊，吓、 啊， 要适合嗰项工作。 阿爸，你做咩望住我？你望细佬都有嘅呢个问题嘅。 唔使睇，你都知道你型啦。 细佬冇问题噶、啊，我系标准嘅模特儿骨架嚟噶，小童模特儿骨架。 仲有，如果你工作要佩戴认可嘅呼吸器具啊，工友都要佩戴呢啲器具。 知道。 啊，哦，咁啊，除咗咧认可咁咩嗰啲咩啊呼吸器具之外咧，工友咧仲需要有啲乜嘢咧？特别工具又或者咧器具先至可以进入啲密闭空间噶，好似好烦。咁样嘅 唔系烦啦，要好小心啊！如果唔系就会危险噶啦。 咁落去咪危险咯。 系啊，咁真系要人哋要工作好似你咁懒散咩？记住啊，工友咧进入密闭空间嘅时候咧，仲要佩戴住适当嘅全身式安全吊带。吓，全身式安全吊带啊，要同一条坚固嘅救生绳连接住噶。救生绳嘅另外一边咧，就要由一个身住喺密闭空间外面嘅留守人员拎住啦。 咦，咁我咪可以做？嗰、那个啦，因为细佬你细粒，我大只，我可以拎住你咯。 但你懒啊嘛。 但你唔可以分心噶，因为你个工作好紧要啊，要预备喺呢个危急嘅时候，外面嗰个留守人员咧就可以利用救援设备，好似嗰啲咧有吊重机嘅开脚式三脚架啊，预备咧喺危急嘅时候咧就将嗰啲工友喺呢个密闭空间里边系啦拉翻出嚟啊。另外啊，仲要有一样嘢一定要有噶，要有适当嘅复 苏。 唔该，爸爸，仲要有适当嘅复苏器具啊，用嚟做呢个救援嘅工作噶。 唔该，我做咩？我啱啱剃须，哎呀，好大条须啊！ 系啊，好深啊啲中文字 啊！咦，咁喺密闭空间外面嗰个工友都好重要、啊，要随时准备，唔可以周围走，咁要专心，咁我真系做唔到。 我都明啊。 咁但系有齐嗰啲呼吸同埋咩全身式安全泳衣啊，唔系 吊带啊。 啊， 啫， 安全吊带，工友就可以入去密闭空间嗰度做嘢噶，系咪啊？ 阿爸家姐咧，好似有啲转变啦，佢会自己提问问题啊。但你呢个问题系唔得噶，系未得噶，因为你仲有 你讲好多嘢噶咯，细佬。 系啊，我都知好多嘢讲，但你仲有 阿爸再去多次厕所。 系啦，但你仲有好多嘢要预备噶。嗱，例如你要采取有效步骤啦，去防止嗰啲具危险性嘅气体，好似有蒸汽、尘埃、烟气、可流动嘅固体或者液体咧进入咗呢个密闭空间噶。例如咧，要截封咗所有连接密闭空间嘅可造成危害嘅供应管啦。 哇，有供应管嚟噶？ 系啊， 供应商个 friend 啊，系咪？ 可能系咯， 管住你啊。 系啊，咁样咧就可以防止嗰啲咧危险嘅气体或者熏烟咧等等进入呢个密闭空间里面咯。 哎，我喺厕所出翻嚟啦。啊，仲有啊， 个信真系好有事啊。 我又去洗厕所啫。 阿爸，你今日咧好闲聊啊，你呢个角色。 我成日都入厕所，所以我仲要话俾你听，你要确保密闭空间里面冇淤泥或者嗰啲沉积物，咁你先可以有效减低呢个密闭空间里面嗰啲废物排放有毒嘅气体。啊，如果你曾经用蒸汽清洗过的话，你要给足够的时间去散热。 哦， 你知道阿女你成日走上来都热辣辣的。 是啊是啊是啊，我做运动 做运动。 仲要确保。 他只是讲做运动三个字，但是没做过。 但他讲都出汗。 是啊，好辛苦。 我们要仲要确保密闭空间是一个安全的工作场所，用蒸汽清洁的时候要提供足够的排放口，给蒸汽和凝结物排走，以免密闭空间里面产生危险的气压。哎呀，讲太耐，我又要去多次厕所啦。 哇，有蒸汽，我哋咪可以蒸下个面，跟住做个 facial 咯。 你做咩都冇用啦，家姐。 喂喂喂，咁咧话明系密闭空间噶嘛，即系唔多通风啦。咁喺里面做嘢咪好热咯。咁使唔使为啲工友准备一啲水啊？啊，即系咁啊，啊嗰啲叫做咩通风装置，安下抽气扇啊？ 好简单啊，家姐，咁梗系要啦。可以嘅话咧，仲要增加嗰啲出入口嘅数目啊，跟住咪可以改善到嗰个通风嘅情况咯，要通气啲啊，咁咧亦都可以增加埋嗰啲机械嘅通风装置啊，确保新鲜空气咧可以供应到入边啊。 即系咁，佢咁多窿就唔系密闭空间啦。 咁都要有出入位入噶，好似你咁肥咁样，家姐啊，你都要有位俾你入噶。 我都你真系好多时有位俾我入噶。 我系咪要笑啊？而家 系啊，要笑啊！ 又虾我啦！ 啊，我未讲完啊，咁咧直接咧泵嗰啲氧气咧， 纯氧啊， 我知啊，好巴闭嘅，咁啊纯氧入去咧会唔会好啲咧？嗬， 梗系唔得啦，嗰啲 使咩咁齐心啊？ 我喺厕所都要嗌出嚟，我行翻过嚟先。 哎呀， 真系 咁点解？ 细佬，点解话唔得咧？ 吓，阿爸明明你知噶，点解都要我讲啊？ 因为我想知点解你唔得咯。 哦，唔系我唔得啊，系直接泵啲纯氧入去啊，系唔得噶，因为高浓度嘅氧气咧系会增加咗发生火警啊或者爆炸嘅危险。 哇，我真系估唔到啦，我求其问啫嘛，都会可以问到你啊，阿爸，你成日都咁讲噶嘛，唔识就易问，所以咧我成日都有咁多问题，其实你唔觉得我似小丸子嘅咩？ 但你成日问完啲问题，人哋俾咗答。答案你又唔记住，即系冇问过。 阿爸细个睇卡通小丸子个重点系小字。 啊！ 你而家嗰粒丸好大。 我哋大丸子啫。 啊，大佬，不如你话俾我听，点解你今次竟然听你呢个家姐老点，搞到间屋粒粒乱？你咁聪明，做咩陪佢癫埋一份？ 阿爸，因为 诶，等一等先，我去厕所先。你等等啊！ 喂，细佬，细佬，呢啲系我同你之间嘅秘密，你唔可以话俾阿爸知噶。 你问我借钱啊，边算系秘密啫？我一早话就俾阿妈知啦。阿爸家姐问我借咗200蚊啊，佢话要我一齐将间屋变成密闭空间，先至会还翻啲钱俾我啊。家姐，而家我帮咗你啦，你快啲还钱啊！ 我冇讲过，今日还俾你啊，等我有钱先啦。哼，岂有此理！ 密闭空间陷阱多，安全措施要做妥。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的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来我店拍片你马路黑金藏给都拥抱陪你到手陪你到手十秒天放雨地漏随忘掉了交流圈道全无处分晒一套派对也好唱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单手又戴 headphone 啊，咁 OK 啊，电话里面仲有祖祖喺度嘅 ，hello 祖祖 ，hello 系啊，嗱，头先咧我哋咧咪今朝咪讲咗咧话地铁咧有一个外国人啦喺度玩 缺德人士啊， 玩条片嘅，跟住咧，跟住我就话，如果佢下条片咧系讲埋下集就好啦，咁啊，真系结果有下集，原来佢真系咧有用酒精搓十日咧就去清洗嗰条 扶手嘅， 嗰条扶手嘅， 系啦系啦，大家都有 讲得通一样嘢，就系嗰条真系一条恶搞嘅片咯， 冇错冇错， 我始终都讲唔通，即系讲唔通我点解要拍一条咁 cheap 咁錯信息咁低俗嘅一條片啦， 咁係啦，佢外國人咯，係啦， 唔關事嘅， 唔關國籍， 係啊，真係 嗰個人嘅問題。 係啊，嗱，但係另一樣咧就即係疫情之下咧，咁啊開始有啲嘢咧就失手啦，咁就係咧啲人就好驚話嗰個結業潮咧可能會出現嗱。开头咧，大家以为个重灾区咧，可能就系食肆啊，又或者可能系一啲即系零售咧，可能因为同人群密集最多相关噶嘛。啊，估唔到，所谓第一滴血咧，竟然就发生喺呢一个咧有少少远啊，呢个都系书局里边，大众书局咧全线咧就话要即系结业啦。 系啊，都喺度 十六间分店， 十六间分店啦，同埋喺香港四十几年啊， 四十年历史啦， 大家应该有帮衬过啦，系嘛？ 我有帮衬过啊， 我系佢会员添噶。 哎、有冇交会费啊？ 系啊， 可能我哋买得唔够多，因为我特别嗱，我即系大家都知道我唔系好睇好多书噶啦，但我好开心嗰个地方咧，系我仲系 好多文具买系咪啊？ 仅存嘅实体店啊，我要买 CD 啊，我都仲可以买得到嘅一个地方咯。 系嗱，不过咧嗱，讲真咧，话大众呢个结业咧，有可能大家会好奇怪，佢话有冇咁夸张啊？同个疫情真系系啦，因为如果你要同疫情相关咧，首先即系话平时可能有100个人嚟嘅，而家啲人因为惊咗病情咧，就完全唔敢去帮衬咧。但系我谂书局又唔系，即系大家觉得系重灾区嚟噶嘛，你可能惊嗰啲食肆啊，因为你可以戴住口罩去啊嘛，你同食肆唔同啊嘛，所以咧佢访问有啲业界咧，佢哋都话其实可能系即系。 可能先前已經 是累積的了，最後一 條 係啦，最後呢一條鵝毛啊，壓喺駱駝身上嗰條稻草咧，因為佢都啲店員都話，其實咧係睇實體書嘅人越嚟越少，即係你可以話借勢咧，就冇辦法啦。就更加少。 但系其实佢喺个书店里面咧，佢除咗有实体书之外咧，咁其实佢有好多 影音啊， 教科书系啊，佢其实都好即系好杂不楞，有其他嘢卖噶啦，有精品啦，有好多嘅靓嘅文具啦，跟住有 CD 啦，有装饰啦，跟住有教科书，同埋有嗰啲叫做成日都精读嗰啲，即系嗰啲细蚊仔成日买补充练习啊嗰啲噶嘛。 我觉得阿钱你讲呢啲咧，就真系令到佢更加难做嘅原因咯。嗱，好似好多嘢买啊，但你头先有讲嘅边一样嘢系唔压定先得噶？压定先，佢要一个好大嘅铺头啦。香港成日话铺租系最贵啊嘛。 其实佢占地方几大下嘅，好多间。 大噶，好大噶，系啊。 成本咪高咯，大佬。 系啊，同埋你谂下咧，大家又行过书店啦，你入到去咧，我谂你买一两本书咧都唔错噶啦。咁但系其实你一两本书有阵时佢又有折啊，你又开佢平啊，都系几廿蚊，几廿蚊。我谂可能原来佢哋嗰个呢个经营咧都 挨唔住，即系一个营运系咪？ 系啊，都难嘅咁样。 电子书都会系嘅，即系大家都会揾。譬如我而家要揾一啲嘅资料嘅话，以前就话买本参考书啊嗰啲嘅。而家其實可能大家都會選擇咗外圖書館借，甚至乎更加簡單地，我上網已經可以有好多資料可以下載，所以書店就真係難做咯。 同埋咧，其他鋪頭咧，你諗翻咧，佢哋通常可以逆境自強做啲咩呢？譬如減價、促銷，咁又或者咧即係有試過見到有啲酒樓食肆嗰啲咧，全部都會減平減賤噶嘛。咁大眾都做過喎，原來佢哋話咧十一號嘅時候咧，佢哋話全線清貨大減價咁樣咧，咁但係如果你話仲有冇啲咩嗰啲逆境自強可以做呢？咁唔通你話佢全線賣，不如我哋全線賣抗疫書。即系又好难喎， 又出唔切啦，系咪？ 你出唔切噶嘛？ 但系如果佢全线咧，去卖呢个防疫用品可能就会救得翻咯。不过可能佢又搞唔掂，即系 不务正业噶啦。如果咁样搞嘅话， 即系咁样咯，冇办法噶。 但系我觉得有啲真系惨噶。 你虚啊，其实 系啊，即系你嘅疫情总有一日会走噶嘛。但系咁你叫佢再开翻铺，真系好难噶。 唔系咯，经营咗四十几年，都唔系短日子 啊。系啊，嗱，最惨系而家个个都话停货或者停即系喺屋企 home office。嘅时候咧，嗰啲游戏机啊大卖，即系咧早排我哋咪话咧，嗰啲 Switch 咧嗰部嘢咧卖到断货啊嘛， 断货订都冇得订啊， 又真系好少有人讲咧，就话耶冇得翻学，成机屋企睇书先， 系啦， 冇得翻工啊，我哋喺屋企煲多两本书先，又真系冇。 电子化其实都影响到几多嘢。 系啊，我哋不如咁样啦， 系点啊？ 鼓励大家啦，最尾呢十秒咧，我哋不如鼓励大家，既然你都要停工停货嘅，不如唔好净系煲剧打机啊， 攞翻本书 买翻一两本书啊，大家可以互相帮补下。 好啦，听日见啦， 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